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3年嘅7月25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就6月初8嚟嘅。咁啊今天咧都系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一个星期咧都系开始咗冇几耐，咁啊千祈就唔好咁容易翻工啊，就已经有度话啊攰啊眼瞓啊，咁啊就唔好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啊都先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见面嘅29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陪伴住我哋。咁啊呢排啲天气咧都系比较上差噶啦，唔系差系热啊，因为热咧等。在我心入面嚟讲，好容易就等于咧就系差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一啲嘅防晒啊，又或者补水嘅准备咯噃。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嘅话咧，热亲咁就唔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好多时做人咧，慢慢就会发觉越嚟越多唔同嘅烦恼。我哋嘅烦恼源于系因为我哋有阵时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又或者觉得前路有啲模糊嘅感觉。人咧系好需要一种规律性嘅生活，去到约束住我哋自己，令到我哋更加有方向。所以咧，你有呢一种嘅苦恼，可能系因为你嘅生活。呢一刻啊，解決唔到嘅問題實在太多。你試下咧，用一種有規律嘅生活。呢個規律嘅生活就係加多少少有規律嘅運動，唔使多噶。可能你每一日咧做多半小時嘅運動，你平時冇嘅，行半個鐘啊，或者你可以散步半個鐘先，跟住先慢慢進階去到跑半個鐘。跑咧。慢跑就得噶啦，或者好似发哥一样超慢跑，发哥都推崇超慢跑，佢可以令到你咧就享受得到咧跑嘅快乐，因为有阵时跑，你跑跑下望住个表，咁啊望下出周围啲风景行得咁慢，你就会冇乜斗志，但系将你嘅调子变成我今次系要享受超慢跑，快咧就唔得噶啦噃。咁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咧，系原来有一个好容易嘅开始啦。万事起头难，所以你用一个简单嘅开始，其实已经可以令到你咧有一个唔错嘅新嘅一日啦。咁所以咧，你可以谂下自己喺规律嘅生活上边加啲运动，加啲有营养嘅食物，然后恒常地约下朋友，你就发觉原来生活就系因为有规律。而有所重大的改变。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烦恼的，有不紧要，尝试用办法解决他。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目标，你现在没有是因为你忘记了，试下勾翻起自己的回忆。 公司很多手尾，电邮会议笔记，加班加多一句撑得起，平常心当家辛苦都不优美，仍然有要上学亚位的美。小伙子不管你累到喘气，胡乱哼出毫无邪念的歪理，培育他花心机一样要过试用期，怀疑你霎眼又觉得喜欢你，谁人值得你在日程上留空一格，营造假的温馨有很多方法，陪在身边堆堆积木一边可减压，谈谈笑最快乐也许这一刹，谁人值得你在路途上慢多一拍，回味他的天真然后签手册，陪在身边倾倾心事一边共度时间，用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格。小伙子不需要被你出气，同样不需用人全日饰演你，其实他怎么想终日见你走着你，成年了那隔膜已经几公里，谁人值得你 常慢多一拍，回味他的天真全赖这一下。留在家中不管哀乐一起和着时间，愿你改变决定朝屋企进化。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六分嘅早上，望一望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嘅，咁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啦，本周中后期骤雨咧会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咁啊，周末期间咧，咁啊亦都会有狂风噶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香港有24个郊野公园啊，咁啊占地就400平方公里噶，遍布喺唔同嘅地区。咁啊，市民就可以好轻易咁去到咧，就系行到山啊，或者感受得到咧，就系郊野公园嘅魅力啊。本港亦都拥有咧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世界嘅地质公园嘅，以及咧就7个海岸公园等等受保护嘅海洋生态系统。咁啊，受保护土地嘅面积总共咧就系占全港40%嘅。同一时间，亦都咧就系话到本港正在兴建第25个郊野公园嘅。呢个25个郊野公园就系红花岭郊野公园啦，以及第8个北大屿海岸公园。咁啊，预计工程咧就将喺明年咧就会完成啦。好啦，报道就指出啦，香港同埋深圳啊，将会以红花岭郊野公园以及咧就深圳嘅梧桐山风景区就作为基础，打造咧就贯穿两地嘅生态走廊，以及咧就喺北大屿海岸公园啊，毗邻嘅广东省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咁啊有望咧就成为连接两地中华白海豚核心嘅栖息地噶噃。消息更加话到啊，咁啊港深两地目前咧就正在喺北部都会区建设咧就进行一啲嘅对接嘅工作嘅。咁区入边亦都发现咧有好多丰富嘅生态资源噶。在推动大型土地发展项目的时间，政府都会致力营造城市和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都会环境。只是讲回刚才刚刚跟大家看这个报道的时间，讲到第25个的郊野公园就是红花岭郊野公园。红花岭郊野公园其实现在都是逐渐就形成的。所谓形成的意思是什么呢？本身这一条的山径或者一带的道路都已经是现存的了。不过呢仍然是残缺不堪，部分的路段可能是未经改造啦，所以呢比较上陡峭，甚至乎行起上来呢危险性会较为高的。当成为郊野公园之后，政府就会局部将一些道路就稍作修葺，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将人工的方式融入大自然，绘画一个就绘制新的一个行山的路径，让大家就可以在红花岭一睹就在这一带的山脉。红花岭一带的山脉除了是可以望到深圳一带之外，也可以望到附近一些的譬如山头角的禁区位置。同一时间也就最出名的就是红花岭的一个就俗称叫蝙蝠洞。政府也有规划在入面就起了一些栏杆，预慎防大家就会触碰到跌了下去。咁所以话咧，其实呢一类型嘅郊野公园咧，每一个都系好悉心先至可以设计同埋完成得到嘅。如果大家有机会嘅时候，不妨多啲咧就走走啊，新界、九龙、香港都有唔同类型，甚至乎离岛都有唔同类型郊野公园噶。咁啊，大家有机会不妨去自己身处嘅地方，香港附近郊野公园行下兜个圈啦，吸收下啲新鲜空气，人都会精神啲。山间之中 走走跑跑，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无去无来。 人穿夜雪狂浪，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独自修行，存在感内心总不足够，热恋逐尘，游历四方找你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宁静中反复彻夜难眠，直到凌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会因善忘而解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或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怨气剩低伤痛，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雪峰，不知可会再走近。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各位早晨，又到了晨光生活博士啦。不知道大家咧有冇用漱口水的习惯呢？漱口水除了可以清洁我哋嘅口腔之外，其实佢仲有好多功能嘅。究竟有啲乜嘢呢？首先就是洗衣机，洗衣机洗完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即时冚返个盖啊，定係你会打开个盖一阵等佢吹一吹先，因为入面都比较啲湿气㗎嘛。 咁其实除咗咧要打开个盖通一通风之外咧，如果定期清洗嘅时候加入漱口水嘅话咧，系可以令到个洗衣机咧，除咗入边有一阵香喷喷嘅味道之外咧，仲可以有啲陈年污垢啊，都可以去除得到嘅。然后就系厨房啦。我哋平时咧，厨房咧都会将一啲厨余啊、垃圾咁样抌落个垃圾桶，好容易咧就会产生异味嘅。如果咧喺垃圾桶底放上一张沾湿咗漱口水嘅纸巾，亦都可以咧减轻到垃圾桶嘅异味噶。除咗用喺一啲屋企里面之外咧，用喺我哋身体上面都得噶。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原来浸脚都得嘅咧？最估唔到就系可以浸脚啊！因为漱口水咧系可以有软化角质嘅作用，对于我哋咧治疗脚癣啊、灰甲啊系好有帮助噶。估唔到咧漱口水有呢啲方法啊吓！喝咗之后咧又多一个方法去清洁屋企，同埋下次如果你想浸脚嘅时候，不妨用下漱口水。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个尘地土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怨去集合。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正统。信天命，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道神经。 呢首作品嚟自 J Phone 啊，寻找隐世巨星啊！早上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尼加超率領的代表團今朝將會由新加坡轉到印尼首都雅加達繼續行程。據了解，他抵埗之後將會同印尼政府領導層、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官員會面，並且在晚上主持商務晚宴，聽日亦都會同當地港商共進午餐。他星期四會轉抵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星期六返港。北韓深夜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在深夜探測到北韓松平壤附近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導彈，兩枚導彈飛行大約400公里之後落入海中，軍方正在分析導彈的型號。日本防衛省亦都指，北韓試射的兩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350至400公里，飛行高度大約100公里，並且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海域。防衛省表示，正是分析北韓試射的目的，並且會繼續對北韓的警戒和監視。南韓傳媒引述分析指，北韓這次試射活動可能是抗議美軍动力潜艇安纳波利斯号停靠济州海军基地，以及韩美接连展示延伸威胁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之友会议。他说，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面对共同挑战，应该加强战略沟通，明确合作方向，维护共同利益。王毅就维护网络安全提出建议的时候说，网络空间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大舞台，而不是搞数字贴膜的新战场，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科技霸权、网络霸权。他又说，要倡导和平利用网络空间，坚决抵制网络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网络空间推行颜色革命的企图。王毅又强调，中方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为维护全球数据和网络安全作出中国贡献。位于甘肃省的山丹大佛寺发生火警，没有造成伤亡。事发在星期一凌晨，明火在当日的朝早十点左右已经基本扑灭。山丹大佛寺始建于北魏，即是大约公元425年，距今1500多年，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点。寺内拥有全中国最大的室内泥塑坐佛，高35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编剧全 新，我是新闻编剧嘅， 我是电视 台外景摄制及照片组。 我是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工程师 Patrick， 负责香港电台电视制作同埋广播系统嘅发展。2014年之前，电视部每日的制作量大概一至两个钟，经有台转播。现在电视部已经拥有两条自家制和三条转发中央电视的24小时频道。我们必须重置设备，改建现有空间，去容纳不断增加的服务需求。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将会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十八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嘅6:36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系 啦，直播室入边咧先有小白同埋咧就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吓，咁啊上一次咧讲下啲广东话嘅时候啦，咁我哋都曾经有讲过一个叫做鳄鱼头脑衬底嘅，咁啊记唔记得点解咧咁样？ 鳄鱼头脑衬底就系、是、佢总之同自己内里系不一嘅。 系啦，点样不一呢？就是、外表睇起上嚟凶恶、精明，骨子里咧其实咧就容易被骗咁样嘅解释嘅。好啦，咁除咗呢一个鳄鱼头脑衬底之外啦，咁我哋广东话即系几个字嚟形容就系咩咧？博大精深。系啦，博大精深嘅关系咧，所以咧都有好多有趣嘅有关于广东话嘅事情，都得意啊吓。 系啊， 咁我咧其实就有本。有本书喺度嘅，我边识得咁多啊？有好多嗰啲学啲前辈讲话咩？嗰啲讲古话咧，咁啊相当之有趣嘅。咁啊好多咧，除咗喺电影入边会讲到之外啦，有啲我哋都会识嘅。例如一试便知龙与凤呢个大家都知啦，系啦。咁啊有啲叫做。唱雙簧咁唱就係、是、行運一條龍，衰運一條蟲咁啊！呢啲可能 Vicky 都有聽過啦。 係啊，呢啲好似咧當歌仔咁樣唱咯，成日聽啲人都係當歌仔咁樣唱咗，好似歌詞咁樣。 係啊， 係啊，跟住然後就會覺得，咦，係咪其實有首歌個歌詞係咁咧？但係啊，原來唔係喎。 哦，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廣東話咧仲有好多嘅，例如咧，純粹單係講用馬騮咁講啦。马骝咧，原来都有好多同广东话有关嘅讲法嘅。 系咩？ 马骝精。 系、哦。 马骝精已经系形容一个人咧，即系哇，佢好恩皮啊。 系。 系啦，佢好曳啊，咁样。 系啊，跳跳扎扎咁样。 系啦，咁啊跳跳扎扎，咁如果你话跳跳扎扎，除咗马骝精之外，就甩绳马骝。 系、哦，甩绳马骝。 系啊，其实都系马骝嚟嘅啫。 系。 一个咧就话佢得马骝精，话佢喐嚟喐去，甩绳马骝就直头咧就再。 再跳皮 鮮明啲啊，係啦，因為直頭原本綁住繩嘅，哇條繩咧都整走埋，咁你話佢幾咁曳咧？ 你兩個仔係咪甩繩馬騮啊？ 係 應該小朋友都係嘅。 係啦，特別係細嗰個添，即係佢甩繩得相當之，大嗰個就馬騮精。 哦 细嗰个就甩绳马骝， 真系有啲唔同喎。 咁啊系啊，系有啲 都系马骝咁样。 系啦，好啦，咁有一个咧都相当之有趣， 系 马骝汁吉。 马骝汁吉 系啊，吉就系我哋食嗰啲， 食嗰啲系嘛？ 系啦系啦，农历年嗰啲咧。 喂食啊，话佢 马骝汁吉喂食，到底系唔系喂食咧？哦，佢咧喂食个样咧，大家可以上到马骝，如果喺条路嗰度啦。執到一嚿吉嘅話，哇，真係正啊！即刻包入口啊，好開心啊咁樣啦。喂，原來咧呢個馬騮執吉咧，點啊？ 會唔會喺馬路度執到個吉之後，因為多數一你見到一隻馬騮咧，就會好多湧曬出嚟，就代表你啊真係馬騮執吉啊，跟住代表佢人緣好，跟住所有馬騮都出曬嚟，係咪啊？以為有吉食？ 你諗太多啦，今次。其實個諗法咧，就真係代表。 因为一次嘅即系人生啊，有好多一次突然其来嘅机会，一个收获嘅机会。所以咧就非常之开心，真系形容一个人开心嘅啫，就马骝执吉。 哦，等我下次形容一下先。 我估咧用翻呢啲马骝执吉啊，有阵时即系譬如阿 O 啲翻咗嚟咧，同佢讲话喂你哇咁开心马骝执吉啊， 睇下佢明唔明先。 我谂佢都唔明 白。呢个少听啊，因为 呢个好少听。喂，仲有啲咧都系关于马骝，我唔识嘅。 你 我真系唔识呢个嗱，水浸马骝。 水浸馬騮 嗱，我自己咧喺金山郊野公園啦，即大埔道嗰個咧，我的而且確有見過馬騮咧係玩水嘅。玩水意思即係話一群嘅馬騮咧浸咗喺個水嗰度，咁嗰度有水塘啦。其實除咗水塘之外，嗰度亦都有水氹嘅，有啲幾深水嘅水氹嘅，嗰個唔係水塘位置嚟嘅。咁咧我就見到啲馬騮咧，即係一群咁樣咧，就好似我哋睇嗰啲。咩馬騮浸温泉嘅？日本咪有啲、就似係嗰啲猕猴咧。咁香港嗰啲原來馬騮咧都會喺度就係浸 嘅，玩水 係啊，玩水啊，沖涼啊，游水。我真係見過馬騮游水，係啦，係狗仔式嚟嘅， 即係係狗仔向前游，唔係蛙式嗰啲， 唔係蛙式嚟嘅。好啦，咁有一個咧叫水浸馬騮。相当有趣。 水浸马骝，俾我估一估先，大家都一齐估一估。水浸马骝啊，系唔系代表好舒服嘅意思啊？ 水浸马骝原来唔系啊， 系咩？ 因为咧，可能以前啲人就冇谂到水马骝游水，即系我同你就会知道啊，马骝游水就佢哋觉得好舒服啦，咁样即系好享受嘅。咁但系由于咧，就可能以前大家就会谂到马骝就系喺树上面爬咁样。咁、如果佢哋唔熟水性嘅水浸马骝，原来咧就形容咧就系人啊惊惶失措嘅时候咧，只眼擘到好大，眼擎擎嗰个。 哦， 即系可能水浸眼眉，哇！只马骝都惊啊咁样。咁只马骝就会眼擎擎咁样嘅状态，咁擘大只眼咧就个样就好似好急咁。哎呀，点算咧？点算咧？水浸马骝咧，原来真系都可以同咧就眼擎擎咧系差唔多。咁样嘅意思，形容一个人惊慌失措嘅时候，擘大只眼，有少担心，好急嘅，就叫做水浸马骝。 哦， 哇，呢个相当有趣、 哦，系啊系啊，又长知识， 又长知识啊！咁啊，仲有好多嘅马骝啊，或者其他动物啊，甚至乎有啲譬如咩秀田冇人间，间开人餐呢啲咧，即系大家用起上嚟嘅时候咧，会用到嘅，但系有啲就即系已经譬如田鸡过河咁啊。 田鸡 我都唔，我细个有听过嘅，但系大咗之后，因为太耐冇用，我都唔记得咗。 田鸡过河系咪代表佢好聪明？ 唔系啊，田鸡过河咧，原来系指危难嘅时候咧就四散咁样走，即系田鸡佢游水，佢唔会一齐游噶嘛，佢系四散咁样游嘅、所以就有呢一个嘅意思咧，就话原来田鸡过河咧就系意思即系解作咧就逃离四散。各奔前路、 我又创作，我又可以创作一个啦。 点啊？ 就系、是、俾你估下，鸭仔游水。 鸭仔游水，其实我啱啱前诶，寻日睇一条片咧，就要喺条河度游水啦。跟住咧，佢附近就有只天鹅，黑色嘅天鹅。 咁佢玩啊？ 唔系啊，嗰只天鹅有一见到有个人个头咧，就浮下浮下，有阵时潜落去，有阵时会游紧蛙式啊嘛。跟住佢就走去追住嗰个人，咁嗰个人个头咧一游上上面，一要唞气嘅时候咧，嗰、那个天鹅就系咁啄啄啄啄啄佢。跟住佢咧一见到天鹅又惊又潜翻落水啦。跟住天鹅咧又喺度搵，跟住佢夹翻个头，天鹅又即刻游翻佢，啄佢个头咁样。 以为系嘢食啊？系咪啊？ 可能以为系坏人啊？唔知定系点啦？因为有啲地方咧，其实佢哋唔会用狗去到做看门口嘅、会用鹅去到做看门口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 系啦，咁你其实 农场嗰啲啊？ 唔系噶，系啊，有啲朋友咧，真系喺自己个大宅嗰度咧，唔系看门口，唔系狗看门口啊，系鹅看门口噶。 哦，因为佢哋都行得快。 佢哋嗰个地盘性咧，个触感其实好强嘅，所以一有啲外人嚟嘅时候咧，咁啊，佢哋都系会直头除咗鹅声之外咧，仲会去攻击佢噶。 啊，所以佢有见过佢同啲狗追逐咯。 系啦， 有啲片好搞笑。 系啦，咁你可以揾，喂，你可以喺呢一个转头话你知啊，定听到一样嘢，嗰度咧就讲一讲呢一个，系啦，揾下啲鹅嘅点样去到看门口，因为都揾到几多呢一类型嘅消息噶。 咁你快啲估埋嗰个鸭仔游水先啦。 你自己创嗰个嘛，鸭仔游水代表一个人好可爱。 唔系啊，系团结啊，鸭仔一齐游水噶，鸭仔跟住妈妈咯。 因为我系谂紧咧，之前嗰啲黄鸭啊。 哦。 黄鸭咪 系会游得， 黄鸭咪喺维园诶，唔系唔系维园，对唔住啊，喺维港啊，喺维港嗰度咪游嘅，又游过我哋嗰个大桥，跟住又游过，初头喺个青衣个码头嗰度咧就泵气噶嘛，跟住游过嚟，游过去诶维多利亚港嗰度，咁所以咧嗰个情景系有趣， 系得意嘅， 系啊，佢附近有好多嗰啲唔系艇仔，系趸船咧，就同佢一齐就拍埋嘅时候，你就觉得哇呢个画面相当谐趣， 系啊，咁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不过记住鸭仔游水系我作嘅咋，假嘅。 看看会不会由你今天开始作开始呢就在坊间流传。 那是团结定可爱呢 团结啦跟回你的解释。 爱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J.W. 黄浩儿分手后的治愈疗程，望望天气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极端酷热，最高气温是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另外在早上的时间，继续的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当中，大家留意住，注意补水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二嘅茶艺课啦，唔知今日阿诗又会教我哋做啲乜嘢咧？欢迎晒茶艺课导师阿诗。 Hello Vicky， 今日你系咪会同我哋讲多啲我哋平时好少听嘅一啲小知识啊？ 今日咧就讲下嘢食啦。 好啊，中意啊！ 即系当然啦，我哋不嬲去饮茶都会一盅两件噶啦，咁就唔系讲紧嗰一类嘅嘢食。以前嚟讲，好多时候啲人饮茶，佢哋会配所谓嘅茶点咧，就唔系虾饺烧卖啦， 系咩嚟？ 可能是真的一些甜品，例如綠豆糕啊、桂花糕啊等等那一類，那就有一些比較清一點的，那可能就會配一些比較清一點的茶啦， 是 即是例如綠茶，它喝下去的滋味上會比較清一點的，那真的可能桂花糕啊那一些會是比較夾一點的。那當然去到現在這個年代啦，那除了中式的甜品，我們還有一些西式的甜品，甚至乎不是叫做甜品啦，是一些小食啦， 餅乾那些，是 餅乾啊，又或者是一些鹹鹹地的酥啊等等，細細件嘅一啖一粒咁樣，咁就已經食完。咁就好多時候，可能一啲鹹點嚟講，都會多朋友係用烏龍茶，又或者係紅茶，佢哋會做一個匹配嘅。 哦，有冇話點解嘅？ 純粹係佢哋會覺得味道嗰一方面會係比較夾啲。 係因為烏龍茶同埋紅茶，佢哋都係偏清啲， 比較 rich 啲啊。 哦， 係啦，即係例如尤其是你烏龍茶，佢哋嗰一個滋味上面會係比較豐富啲嘅， 或者有啲甜甜地嘅味啊， 有啲會甜甜地，有啲個香氣會係比較突出啲。咁如果當我配一啲太過清嘅嘢食嚟講，我就會俾嗰一個茶味冚咗。咁反而真係要配翻一啲味道上面比較豐富啲嘅小食嘅話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兩邊都突顯到佢嘅味道出嚟啦。咁、紅茶嚟講，點解會係都係配一啲西式嘅嘢食？咁呢一個同外國佢哋不嬲有嘅習慣有關係啦。 下午茶 係啦，下午茶咁樣有唔同嘅嘢食，無論係餅乾啊、蛋糕啊，又或者係一啲生果塔啊嗰一類，都會係以呢一個甜啊嗰啲會係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佢特別嘅地方。咁當然啦，而家亦都越嚟越多人去轉研，例如我點樣可以將嗰個茶同一啲朱古力去做一個 pairing 咧？ 係。而家有好多 邊樣配啲咧？ 綠茶朱古力啊，嗰啲咧係咪啊？ 除咗你將佢溝埋落去咧，有啲人係沖咗杯茶，咁我隔離淨係可能一排朱古力，即係唔係話去到一排咁誇張 一粒啦，幾粒啦， 咁就會有啲朱古力。咁究竟乜嘢茶可能有啲係帶 nuts 嘅？有啲可能係唔同濃度嘅朱古力嘅。咁究竟點樣配為之最好咧？咁就因為始終你而家朱古力有唔同嘅產地，你唔同產地出咗嚟，其實佢哋都有各自自己嘅味道喺度， 跟住又話嗰啲可可成分係有幾多幾多咁樣，係咪啊？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會係幾特別嘅，配朱古力，甚至乎係我再新啲嘅，會有啲人會係揀我會唔會配芝士咧？咩茶類去配啲乜嘢芝士咧？同酒好相似。 哇！茶都可以配芝士， 可以啊。 可咁系咪都系烏龍茶同紅茶入邊？ 咁又唔係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可以試下普洱茶，因為大家都係比較所謂嘅。熱啲又或者係 creamy 啲，如果你熟普洱嘅話，有啲熟普洱佢哋嗰種口感會係再厚身啲噶嘛， 係， 咁所以咪可以兩樣嘢會係比較匹配啲咯。 我記得咧，上次我哋有講過有一隻茶咧，就係木分嘅，就係紅茶。 是 红茶嗰个正山小种啊， 系 咁系咪又配芝士又系好夹嘅咧？ 要视乎翻，即系如果你话系有烟熏过嘅正山小种，可能配某一啲芝士会系比较夹啲嘅。咁但系有一啲正山小种，可能佢哋未必有做过烟熏嘅话，咁出嚟嗰种口感会系带多少少桂圆啊、红枣啊嗰一种甜味喺度。咁睇下有冇一啲芝士会系相对上比较。清啲，又或者係唔係咁張住嘅話， 就唔會撞咗啦啲味。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唔 balance 咯兩者。 咁除咗配芝士之外，有冇話試過其他食物配茶都好正嘅？ 反而你話除咗食物配茶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咧就會係玩點樣將嗰個茶變咗做一個果凍咁樣嘅形狀， 啫喱咁樣。 係啦，啫喱咁樣。咁當然啦，啫喱粉係其中一個啦。例如日本嘅會唔會係溝寒天呢？因為嗰兩種口感唔同嘅， 係寒天係咩嚟 㗎？寒天嘅話，其實係一啲日式比較傳統啲，佢哋有機會愛嚟做一啲和果子嗰一類，但係出到嚟你都係見到透明啊，好似啫喱咁樣嗰種質地嘅， 篤一篤，然之後會喐一喐 嗰一種啦。如果你話中式啲嚟講嘅話，有啲會係大菜糕咁樣嗰一種質地。咁所以其實點解話都係啫喱啫，都係透明啫，都係水汪汪咁樣，但係原來配落去唔同嘅呢一啲粉狀入邊。 出嚟嗰一種口感都會唔同嘅。 哦， 甚至乎咁，如果我真係咁樣做啦，哦，究竟會唔會真係都會再加奶啊？ 嗯、 所謂嘅花奶啊、加糖啊等等咧，咁就呢一樣嘢會係幾得意嘅。咁、 嗯、 當然啦，同頭先嗰個 concept 你咪話啊，有啲朱古力而家有唔同綠茶嘅濃度啊，成、 嗯、 件事係好相似嘅 concept。 哦，我就系记得咧，隐隐约约记得咧，就我之前去日本去旅行，好中意嗰啲绿茶雪糕，我要好浓嗰只。 系， 咁我就去咗一间咧，佢有唔同程度俾你嘅、 啊。 我拣咗最浓嗰、那个，哇，超深绿色，好正。其实呢一啲嘅副产品咧，嗰啲功效会少咗噶。 其实睇翻嘅所谓功效少咗，即系如果你话喺养生嘅角度嚟讲，都系嗰句啦。呢啲冻嘢唔好食咁多噶嘛，不嬲都话。咁但系通常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系追求紧个味道为主，系、啦，就唔系讲紧我唔养生，但系我食雪糕，你仲同我讲养生，我唔会做呢样嘢噶。 唔好话听，我唔要知啊。 系啦，咁所以系好唔同嘅两个嗰一个方向嚟讲。咁但系如果你话关于一啲新式嘅副产品啲嘅，我喺味道上面追求嘅，咁有好多可能同一啲法式嘅甜品啊，佢哋会摆埋一齐，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叫做 macaron。中间你会有个馅，究竟会不会可以加到不同的茶味落去呢？ 我竟然不是个外壳那里做 的，可能外壳都会有的， 是都可以的。 这个做法我就真的完全不懂了。我只是负责吃的。 okay, 我都是负责吃的。 茶可以帮你冲，吃的那方面我都可以帮你吃。制作我就不负责 了。不包的。我在这里分析一下茶的。但是其实你譬如假设如果我们要去吃这些有关翻茶嘅副產品嘅時候，即係我哋啱啱都有講啊、 嗯， 茶咧我哋都要睇體質啦，睇唔同嘅時間啦。我哋食呢一啲茶嘅副產品嘅時候，我哋又需唔需要去咁講究咧？ 基本上唔係嘅，睇下你中唔中意咯。係啊，即係例如 忍唔住笑咗， 即係 macaron 嗰一類，佢偏甜嘅。咁、有啲朋友，喂，我真係好唔中意食甜嘢喎，我中意食一啲鹹嘢喎。咁你咪揀翻其他嘅鹹點去做一個 pairing 咯。 嗯， 係啊， 咁啊 冇所謂。主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哦，因為我哋唔係話真係一個食正餐，然之後就要一定要係好大魚大肉咁樣去食，純粹可能真係下午嘅時間俾自己唞一唞，咁、於是就有個小食啊，有杯茶啊，俾自己揭一揭嘅啫。 嗯，咁有冇話其實如果假設我哋食到好飽，我哋其實飲啲咩茶係最好呢？ 如果你話食到好飽，你真係想飲杯茶，視乎翻啦。例如中秋節嘅時間，我哋都會話啦，有啲人會係揀普洱茶，甚至乎係叫做陳皮普洱。相对上比较健脾养胃啲，一啲比较养生亦都会系比较多啲、又或者系尤其是因为去到中秋，即系你话热唔热，话冻唔冻咁样啦，咁就可能一啲乌龙茶都会比较多人中意嘅。 咁所以譬如食粽嗰啲咧，都系咁样咯、或者平时食滞咗都可以饮下呢啲茶。 系啦，即系可能哦，如果你话系我要好快脆，我就要将佢解腻啊、令到自己消化上面会系快啲嘅。咁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好直接咁样就会拣绿茶。但系唔系，我根本上体质嗰一度绿茶，我会更加容易唔舒服。即系可能尤其是食粽，你已经系滞住咗个胃啦。你仲要揾一啲咁刺激性嘅嘢，咁系咪真系得咧？咁可能有啲朋友会揾翻一啲比较温和啲嘅茶， 即系红茶嗰啲啦。 系啊，红茶又或者系相对上有一啲乌龙茶，例如之前所讲嘅大红袍啊、等等嗰啲，都会有人做呢一个选择嘅。 咁其实茶油可唔可以解辣嘅咧？ 嗱。解辣呢一样嘢咧，我自己嚟讲，我都会拣牛奶多啲，因为我系一个完全唔食得辣嘅人。点解咧？因为茶佢热嘅，我食完辣嘢之后，我再饮热嘢嘅话，反而我会系觉得更加辣。系咁，当然如果你话一啲冰茶啊、冻茶加咗冻嘢嘅话咧，就冇问题啦。 咁所以其实都系视乎个温度啦。 系啊， 咁所以茶都冇话特别去解辣嘅。即係，但如果睇下每個人需要啦，即係有啲人可能飲咖啡添咧，係咪？ 係啊， 飲咖啡解辣。 我真係覺得解辣，淨係講解辣嘅話，越熱嘅嘢係越令到你覺得更加辣， 所以都係飲翻啲凍嘢。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7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喺今天嘅早上咧，先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嘅。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就是今日由上午8:00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哋个识 tune 咧，即系之前听咗呢段嘢啦，咁啊就喺度讲啊，知唔会落雨咧咁样，咁啊后边有把声就会咁样啦。 会。 而家咧，我啊想讲，唔知出边会唔会好热咧，都系会噶啦。咁酷热天气警告晒到咁样，唉，日日都知佢系会噶啦。而且仲话睇下最高气温去到35度， 哇， 即系热到。汽车都着火，咁我梗系唔希望汽车着火，所以大家你要嗰啲吓， 车都煎到蛋， 系啦，煎到蛋啊，所以嗰啲咧即系冷却剂咧，即系要开个车头盖望一望，系咪喺一个合适嘅水平嗰度咁啊先挞车。如果唔系，真唔系讲笑呢、這个，汽车真系耐唔耐你会见到一单喺公路嗰度冇得着火出烟， 系啊，太热啊嘛，哎，我出下声先， 早晨，早晨啲啲，早晨啲啲，咁啊，朝头早应该未有事嘅，出边路路畅通 系 嘛， 暂时都话未有坏车啊嗰啲影响到啦。我今朝早喺翻工都见到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噶， 系啊， 系啊，虽然热啦，诶热啫，你要谂下，哇，原来热得嚟有蓝天白云，咁就 系啊， 会开心啲啊！ 我今日朝头早咧喺翻工嘅时候啦，咁啊咁啱即系屋企行过嘅地方咧，都见到一个咧就系成个橙色嘅日出啊，都相当之 靓啊！ 我 哋就睇到啦，听众就睇唔到啦，真系好靓啊！你摆上去你哋嘅专业度俾人睇下， 睇有冇机会啦， 好靓啊！ 咁啊，即系个天空咧就仲系黑。色嘅，因为未天光嘛，咁但系就唯独是系一带咧就鲜橙色， 系啊， 呢个橙色啊， 我就中意颜色嚟嘅， 系嘛， 橙绿黄我都好中意。 都唔见你平时着橙色嘅， 少啦， 有啲难 carry， 啱啱先好， 都有 嘅，橙色、 黄色啊、绿色我都好多嘅， 我下次着俾你睇，一定要着上身噶嘛。 你总之你望到落去咁鲜色，你个人咧都会开心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 靓靓。 咁讲下啲交通先啦。嗱，依个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咧，较早前咧就有道路工程咧就封咗慢线嘅。咁啊，而家接近呢一个开始翻工嘅繁忙时间啦，所以工程就收咗噶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咧个工程完成咗，就已经解封啦。咁另外油麻地嘅海泓道咧，由于较早前有路陷咯，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嘅，就系咁啦。 诶、哎。路路畅通喎、 哦，暂时系， 全日都会系嘅。 咁又觉得难啲嘅，希望少啲就已经对我嚟讲，我做咁多年就好似好少会朝头早冇乜意外同坏车， 嗯、 即系最唔想听到噶啦。但系其实揸车真系小心啲咯，同、 啊、 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系其实意外系可以避免啊。 系咁啊，而家暑假咧，其实啲学生又休息紧啦， 哇，咁啊 都已经 少好多车 啦。 揸完你见到我平时朝头早7:00都会讲隧道有车龙啊，路边会长比较多车，但系一到学校假期咧。路面咧真系嘅，咁比平時咧就係少好多車， 少好多。 8:00咧就會8:30咁開始繁忙啲咯。咁、嗯、你暑假啫，咁人都要翻工嘅，我哋係咪？ 係啊。 咁但係就過咗翻學嘅時間咧，就會比較繁忙啲咯。 嗯。 啊，我想講下兩位啊，想問下啦，嗱，香港考牌咧真係絕非容易事啊，大家都知道。 出名、啊，因為同外國相比嚟講咧，我哋嘅要求會嚴謹少少啦。咁啊，道路因為又窄少少啦，咁、停車位又窄少少啦， 多人啲啦， 可以講 長啲啦。 細啲嘅資料俾大家聽啦。嗱、啊，不但止排期時間長啦，合格率都係非常之低。 係，咁我又唔知合格率係點、啊。 嗱、啊，最新數字顯示咧，私家車嘅路試咧，最新嘅輪候時間啦，就要一年啦。 哇，要等一年㗎， 要一年㗎，係你而家想考啦，要等一年㗎。 係啊，嗯、即係例如我 Vicky 你考未㗎？ 我考咗啦，不過我嗰陣時好似係。半年至九個月， 係啦，但係而家咧啱啱前幾日咧個新聞就出咗咧、嗯，就要300天啦，大概差唔多一年。 哇，真係差唔多一年喎、 啊。係啦，300天、啊。 即係如果我而家有個私家車牌，我想考個電單車牌或者考個貨車牌。我等一年嘅喎， 系啊！我哋个同学仔咧，我哋嘅 intern 咧，今日考车牌啊，佢真系考咗一年嘅，希望佢成功啊！佢今日考车牌啊， 加油啊！唔、啊、知道喺边区咧？ 系、啊，总之就希望佢成功啊！ 我唔喺嗰区出没啫， 咁又唔好咁讲。咁同埋咧，话合格率咧，你估有几多少？哇，真系好少、啊！ 合格率啊，30-40%咁样， 三成 啊， 系啊，所以你话得三成咋？咁啊， 肥咩咧？啲人通常唔知道报道有冇讲佢通常肥咩 啊？我考试 咯，系咪啊？ 驚佢一上去嗰下咧， 筆試 就多數 都合格嘅， 多數一次過合格。 我識啲朋友筆試考幾次， 係咩？咁又好似比較困難啲 喎。 係咁得意啊！我勸嗰位朋友，你不如路試你唔好考。 係咩？筆試就比較難啲，通常一剔過。OK， 唔緊要啦。咁啊，上年嘅路試結果咧，但係最主要係投訴咧就比較高啊，即係成300多宗啊，咁創下歷年嚟嘅新高。咁所以運輸署而家研究咧就增加呢個路試嘅數目。即希望大家可以不用排咁耐啦。另外咧就有考試錄影嘅可能性。 考試錄影啊？ 考試錄影可能性，即係話會有個 cam 影住個考官點樣去考你咯。嚇，同你 路面情況又會影住啦，應該。 同埋係咯，路面情況影住，同埋影住裏邊嘅情況。 即係車廂、車內外都影曬。 冇錯啦，咁啊，裏邊詳細情況可以同大家講啦。駕駛考試嘅問題頭先講咗啦，成日俾人話要排得耐啦。根據運輸署嘅數字啦，私家車同埋輕型貨車嘅合併試咧，同樣都係要排到2024年嘅五月嘅， 2024年嘅五月 啦，系啊，咁啊运输同埋物流局，我都变长颈鹿，冇办法啦，而家香港越嚟越多人啊嘛， 系啊， 你喺香港一个咁繁荣嘅地方，咁啊系咁噶啦，运输同埋物流局长咧就话啦，而家每个工作日咧，其实咧佢哋平均每日咧安排咗700个路试啊，唔系少噶，每日考700个， 即系多700架车喺路面上面考紧试， 系啊，考700个路试噶，咁啊，根据运输局嘅数据啦，截至到今年嘅五月底啊，撇除咗笔试咧，各类嘅驾驶考试合格率包括巴士、重型货车呢啲车种咧，一共有10.3万人轮候噶。咁、其中私家车同埋轻型货车嘅合格试咧，就合并试就有30000人轮候啦。咁、另外运输署咧都透露啦，各类嘅驾驶考虑嘅合唔系考系啦，考试合格率咧，轻型货车嘅合并试合格率咧就26%。記住啊，合併嘅20%，頭先講咗私家車係30%啦，最低嘅合格率咧，原來就係小型巴士啊， 小型巴士 得16%，即係小巴咯，得16%。咁樣所以咧， 難考㗎， 係啊，而家嘅合格率， 我仲諗住去考一下啲小巴牌巴士牌， 咁但係 要大 家 先越 難考。 失業嗰陣時候可以去投身呢一個運輸界嘛？ 你會唔會多才多藝？使唔使啊？係 鬼！ 不過小巴 啲人聲嘅啫， 小巴考得難咧，我又覺得又合理喎，正常。始終你唔係淨係自己揸車啊嘛，或者車身邊嘅朋友嘛，你真係車緊一啲乘客喎。咁我覺得佢難度高少少。 咁巴士都係㗎。 但是呢一個係唔計在內噶嘛，係咪巴士？ 係啊，佢而家淨係計咗私家車啦、小型貨車同小型巴士啦。咁而家嘅合格率咧係最近十年情況，同最近嘅十年其實係差唔多。你唔好以為今年特別難合格，錯係依十年嘅統計大家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局長就話啦，運輸署而家咧就同廉政公署檢視考牌主任嘅上班報到安排啦，確保考試制度嘅公平、公正同埋廉潔之餘咧，都增加依個路試嘅數目，即係覺得700个路試係咪唔夠咧？係咪要加多？ 加佢1000我講啫，呢個我講嘅， 係啦， 或者係喺路段上邊啊，最出名配正道咁之外咧，譬如沙田之外 再加多幾個道， 再加多咁呢個要佢哋當然去考慮啦，到底邊一段嘅路段先合適啦。 係啦，咁預計檢視呢個工作咧，會喺今年嘅年底會完成噶啦，即係2023年嘅年底完成啊。咁好啦，咁頭先講咗啦，署方研究咧攝錄駕駛考試過程嘅可行性，但係研究方面咧好多嘅技術要求嘅，好似頭先你哋咁講， 係啊， 私隱嘅問題啦，攝影機。 機啦、影片所涉及嘅法律責任啦，同埋所需嘅費用，你要錢噶嘛，大佬。 諗到都頭痛啊！ 係啊， 留翻俾佢哋諗啊！呢啲 係啊，所以留翻啲叻嘅人諗咯。所以 我唔想頭痛住。 留翻政府啲高官諗啦，幾時輪到我哋諗啫？係咪先？所以預計咧，初步研究工作咧都會頭先講咗年底完成啊。咁視乎嗰個研究結果，咁就再同業界商討推出嘅試驗計劃嘅安排嘅。咁、你知啦，因為太多上訴啊，咁變咗減，即係你上訴咗之後又再排期，你肥咗佬啊嘛，咁、所以變咗咪多人排咯。 有少少似咧，就係考評局都會收到嗰啲 check 卷嗰啲啊，即係有個我而家我唔知啦，以前啊會考年代其實又可以 check 翻卷噶嘛，咁 而家都可以， 而家都應該可以嘅，但即係我唔知係電話定係可能而家即係網絡都可以 check 卷啦，我唔知。咁但係即係我以前嘅時候都有好多朋友咧 check 卷嘅，咁係啦，咁樣 check 完之後，咁當然如果個分數係好嘅，咁你梗係可以上一個 grade 啦。咁但有時 check 到都可能有陣時唔好嘅，咁我唔知係咪有啲唔好嘅唔會降你 grade 呢個機制，我唔知啦。咁但係 check 咧的而且確會令到人咧個重點就係令到人啊有一個心就覺得我明明係可以做得到嘅，點解你要話我唔得咧？即係會引起好多嘅argue，呢個都係喎。 咁有機制其實都好嘅，即係 等大家 follow 嘛。 係啦，等大家去 follow 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嘅。所以呢一個攝錄嘅考試咧，咁大家其實都可以考慮下。講翻少少趣話，唔係趣話，講翻少少趣聞啦，你哋。趣話， 仲講， 唔好講，趣聞， 趣聞， 仲講，唔係一定係嗰樣嘢噶嘛，有乜所謂啊 ？sell 下啦，我想問你哋兩位啦，小白，你考車牌考咗幾多次先？ 考一次噶。 哇，咁叻，所以話叻仔即係叻。 唔係噶，我啲自動波嚟嘅咋。 係啊，我 自動波。不過我考嘅時候咧，有少少狀況出咗嚟嘅。咁因為我考當其時咧，就正值係黃雨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哇，黃色 嗰度係大雨，我合格嗰一次，我考兩次，第二次都係落住雨咁樣合格。 係啦， 好嘢。 咁我嗰陣時一落住雨咧，咁我就喺個車廂入邊啦，即係準備考路試嘅時候，咁我都同有講，哇，出邊都好大雨喎，同個考官講，咁考官咧就話：，呢位考生，你唔好揸車住，我同你講講先。而家出面咧係有黃色背景，我信號點樣？跟住佢就同我講啦，嗱，你考試咧係唔可以賴，因為今次嘅天氣嘅情況， 同你講咗 先，係啦，係佢同我講曬先嘅，即係唔可以因為個天氣就話點樣。跟住話嗱，而家喺你同意嘅情況底下咧，先至係準備考試。如果你而家覺得你個狀態或者因為天氣不利於你嘅話咧。我可以幫你重新再排期噶。 哦，咁好噶。 係啊，嗰陣時個考官係咁同我講。 但係排快期定排慢期？ 呢我冇問清楚，因為我選擇咗當日即刻考。 講啱話嗱，記住係有正常期同埋快期嘅。咁快期要其他途徑我就唔講啦。正常期就要排一年㗎嚇，冇錯。 係 啊係啊。哦，原來咁好啊！ 係啊，我都覺得好窩心啊。咁當然我就選擇繼續考啦。咁可能因為我考嘅時候，因為落緊大雨嘅關係咧，所以就又唔係好見到有好多人亂咁過馬路啊。咁我就冇咁驚嘅情況底下咧，就順利。可以咧就合格咗啦。 哇，好嘢喎，一剔過喎。咁講翻啦，其實咧我講下個趣事咧，就係咧其實唔係我個見到嘅，喺啲網絡度睇到嘅。咁樣嗱，其實呢樣就唔係咁好品咯，就係話咧考唔到之後咧，嗰、那個即係知道自己唔合格，跟住個考生咧自己走咗嘅車唔揸咧，俾個考官揸翻市場。呢啲品就真係唔好啊。所以其實咧一定要 考到牌都要 釘 牌啊， 你覺唔覺？所以呢啲可能都就算考到牌都會好燥底啊，成日響安啊。 係啊，馬路炸彈裏邊。 係啊，所以又唔好啦。另外咧都想講咧，30年前。我媽咪咧，我朋友考咗十幾次車牌，係啊，都唔得喎，跟住終於放棄， 放棄啦， 考咗十幾次，咁當然唔係而家排一年梗係唔得啦，30年前啊， 十幾年如果而家 有排等咗十幾年， 諗起都驚， 大家可以考試啊，都順順利利啦，人人都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Vicky 咧，係咪真係好熱啦？喂 ，Vicky 係咪好熱啊？ 系咪好熱啊？系啊，其实都有少少熱啊，同埋今日冇乜云啊，见到成个都系蓝天啊。 系、 咁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就记住咧带防晒啦，带一个防晒嘅遮啦，同埋最好咧就搽防晒啦。 哦， 因为其实咧而家咧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系咪？ 系啊。 如果大家咧真系唔注重呢一个嘅防晒嘅话咧，其实系好容易中暑之外咧，其实都会晒伤我哋嘅皮肤。 哎呀，呢啲我同阿 O 都要听下啦。我哋又冇搽防晒，又唔担嗰啲 UV 遮，我哋就咁兜头晒嘅，我哋都系。 是啊，因为其实最近呢就有一个大学生啊，男仔嚟嘅。咁佢呢就是因为觉得啊，喺咁晒嘅时候唔想开遮啊，因为觉得呢好似女仔先会做嘅嘢咁样啦。咁然后呢佢就连续呢7日都系咁样暴晒啦。佢最后呢系晒伤咗，又晒伤咗啲皮肤，系中级晒伤啊。 哎哟，阴功。 是啊，是啊，所以如果大家呢。 茶楼会唔知得唔得呢？ 听唔到 ,sorry。 茶楼会唔知得唔得呢？一夜打落去咁样。 是啦，如果你真系晒伤嘅话， 最好用啲冰去到降温啦，帮啲皮肤，然后咧又或者搽啲芦荟啊，又或者含维他命 E 嘅等等嘅嗰啲 cream 咧，嚟到去镇静下，去支援翻、舒缓翻个皮肤。咁咧其实都系对翻我哋嘅皮肤好翻啲啦。咁如果你话平时真系啊，我要喺户外，最好就着一啲松身衫啦，又或者戴阔边帽啦，可以攞到遮就。攞遮啦，唔好觉得啊，系我系男仔唔攞遮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太晒嘅时候咧，都系保护翻自己会比较好嘅，因为其实咧，如果真系长时间咁样晒，除咗系真系有皮肤晒伤之外咧，其实会好容易有皮肤癌。 系啊，所以 我哋系。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倩女幽魂入边啊，灵彩神嗰个背囊啊，可以有埋个把遮，遮埋太阳，嗰个设计真 系 好。点解今时今日大家行山要咁样晒法咧？ 系啊，都辛苦系咪啊？ 系啊， 即系唔好晒伤。同埋其实咧，我觉得有阵时大家都会容易咧，就系忘记咗就系戴太阳眼镜啊。 系， 其实太晒咧，嗰啲紫外线咧都会伤到我哋嘅会眼睛啊，好容易有白内障啊。 嗯。 所以其实戴太阳眼镜咧都系重要嘅，唔好觉得诶、我懒型咁样，啲人好似戴太阳眼镜，但系其实都系一个保护嘅作用。 系啦，咁啊戴太阳眼镜都温馨提示啊，太阳眼镜其实嗰个防 UV 嘅涂层咧，其实系会过期噶。咁如果过咗期冇咗效用，你又戴咗佢嘅话咧，咁你只眼呢个瞳孔咧会喺即系以为放即系可以放大啲，但原来冇 UV 即系挡唔到噶，咁啊可能咧即系要揾翻啲合格嘅视光师啊，去嗰度再问一问啊，乜嘢嘅太阳眼镜先啱自己啦。 啱啊，系啊， 好，咁啊，唔该晒 Vicky 啦，快啲翻入嚟，唔好热亲啊吓，唔该晒，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噶，日间咧就系极端酷热，咁啊最高嘅气温啊3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咁啊本周中后期咧，咁啊骤雨会逐渐增多，风势亦都系较大噶，咁啊可有涌浪，咁啊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3%啦。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时间都嚟到吓啊早上嘅早上嘅7:23啦。咁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嘅 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早上嘅时间啦，咁啊7:24，咁啊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晨光大学咯，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啊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咧。 早晨，诶咁问先揾你真系唔好意思啊，今日我自己衰啊。哎，口水多过茶，系啦，咁啊，即刻咧要问一问阿 Ringo 先，因为咧我哋都讲紧港车北上啦，咁啊 Ringo 都有好多嘅分享嘅，上次都分享过，譬如一啲譬如左右睇啊各样嘅嘢，唔知道今日有啲咩我哋需要注意咧？ 嗱，今日咧首先就讲下唔系揸车吓， 系 咁咧啊，其实我啊讲一讲咧，即系话其实全世界都好啦，车辆咧即系话其实有啲系靠左上右落啦， 系啊。 有啲就游上左落啦， 啱啊， 其实咧，所有国家都系嘅，基于一啲安全嘅情况咧，其实大多数国家咧，嗰、那个交通法则咧，都唔能够嗰个司机咧系靠住路边行嘅。 哦， 你记住啦，记住，我今日讲呢嘢好重要啊，因为我哋调转咧，我哋香港嘅司机上到去国内咧，系。犯咗，我哋系右边睇，靠住右边行车，所以系危险啦，明白咩先？ 系，明白。 系啦，全世界咧，其实咧，交通法例法则就都唔建议咧，我哋即系司机位系靠住路边嘅， 系。 咁所以咧，差唔多所有都系吓左睇车咧，全部咧右手边就系路边，我哋右睇车咧。就是左边是路边是吗？ 是。 明白你先吗？ 明白明白。 好了。那么呢我亦都看过一下全世界现在统计的数字呢。 是。 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行右太车在左边即是现在我们这个左上右落啦大概呢全世界得 34% 的国家是靠左行。 是。 靠左行呢就是右太车是吗？ 是。 就是香港，咁而咧，而家已經大部分咧 66% 的國家呢、 嗯、 已經是阻太車、 嗯、 靠右邊行車、 嗯、明白， 即是正常呢，現在差不多你去到其他的國家大部分呢、 嗯、 都是阻太，但是靠右邊行的， 是所以其實我們反而是屬於偏向小眾、啊、少一些那些啦， 是啊，其實我們是雖然是右大車靠左邊行，不過如果我們因為揸右大車在國內靠右邊行呢、 啊、 是絕少數， 是、 嗯、 是絕少數，咁所以呢講嚟講去呢我們都要港車不上都要小心啦， 嗯，明白，嗯， 好啦，咁呢就其實我正話講咗咁重要嘅原因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話我哋行車嘅時間呢嗰、那個線道位呢點為之正確嘅方向好重要啦，因為我哋左右睇因為靠左靠右唔同咗嘛，咁、 嗯、 所以呢就話我哋應該留意一下你自己嘅車嘅位置，咁喺、 嗯、 香港揸車嘅時間呢我哋一般呢就將我哋嘅車頭啊，如果你揸車就對正呢兩條線的中間， 啱 唔啱？即係如果你行緊中線，咁你就係對正嘅兩邊線的中間。 冇錯。 咁咧，你呢架車咧就係、是、行響正確嘅行車位置。 嗯， 好 啦，知道。 但係當我哋如果係一個右睇車， 嗯， 司機咧，坐嘅方向咧，就相反咗啦、 嗯。 即係如果我哋上到去嘅話， 同、嗯 國內左道是相反咗嘅，咁、 嗯、 你有啲咩情況咧出現咧、 嗯？ 我哋好可能咧就唔即不經不覺咁樣咧，將架車嘅大部分咧、 嗯， 就壓咗響左手邊。 哦，所以分外提醒自己啊！ 你右邊係行人路啊嘛， 係啊， 入口啊嘛， 啊 所以你就不經不覺咧就壓咗去右手邊， 啊 左手邊， 啊左手邊。 咁咧嗱呢一個咧就要好小心嘅喎、 啊， 因為如果有啲国内咧有好大条路吓，有四五行线之外咧、 啊， 如果好似香港咁样双线单行， 系 你明白咩意思啊？ 我明白， 即系咧，左上右落，右上左落都好啦，咧系得两条线， 嗯、 這邊呢一边咧隔篱系对头线噶啦、 啊， 你咧就有机会咧自己咧，因为你嘅司机位响你右手边嘛、 嗯， 你不知不觉咧，你有机会咧。就压咗过去咧，左手边嗰边。 嗯， 嗯， 咁咧形成咩咧？形成咧就系话有机会咧同对头车 相撞， 有机会咧嗨碰嘅机会就好大。 哇！呢、這个真系好好重要嘅提示啊！吓、嗯，咁啊，我就自己未试过咧喺左太车嘅地方嗰度咧就驾驶嘅。咁啊，但系如果即系呢个提示我，我会记在心中啊！即系自己一路揸嘅时候咧，要留意翻，我真系要喺个道嘅中间嘅位置，亦都唔好偏左，唔好偏右进啊！咁冇办法，去到个陌生嘅环境，一定要分外留意住噶啦吓。咁、希望咧，各位听众听完 Ringo 所讲之后啦，咁啊，如果去一啲左太车嘅地方嗰度驾驶，都要分外留意啦吓，小心小心。今日朝早先要更多先，唔该晒 Ringo， 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咯。OK， 好，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今朝将会由新加坡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行程。据了解，他抵埗之后将会同印尼政府领导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官员会面，并且在晚上主持商务晚宴。听日亦都会同当地港商共进午餐。星期四轉抵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星期六返港。解放軍駐港部隊尋日出動陸海空部隊部分兵力進行聯合巡邏。新華社報道，這次聯合巡邏涵蓋高機動步兵、艦艇、直升機等的多個兵種，按照實戰化要求連貫實施，主要演练指挥所开设和筹划指挥、海空联合巡逻、拦截查证、清剿渗透之敌、伤员紧急后送等的课目内容，

在顾及经济增长的同时，亦要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又会鼓励企业以可持续的方式营运，例如改用对森林影响较少的方式伐木，以及发展低排放的棕榈油生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欲通游世界，必先知游香港。山海旧途探知己，泥路 上。哇，咁快咧，就喺录音室嗰度跳到嚟大蛇湾呢度啦。 喺《月大记》咧记载咗蛇湾，当时系仲未有西贡呢个名字出现嘅。 CIBS 节目《山海旧途探知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这些方面还未想清楚，那你就慢慢在这里想。 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等我一个人在这里。王总，王总。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喂，早晨阿欧。 喂 ，Vicky， 讲讲天气，你听听下先。 好啊，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就会有骤雨，日间咧有极端嘅酷热啊，最高嘅气温去到35度，会吹微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持续酷热，而本周中后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增多啦，而风势咧都会比较大，海面咧都会有呢个涌浪。咁接近咧周末咧都有狂风嘅。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咁啊，热辣辣啦。不过咧近排咧傍晚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睇到咧个晚霞咧啊几靓嘅， 系、啊。 好似咧，成个天变咗粉红色 啊， 有阵时又会橙色啊，咁样咧，好正啊，咁啊， 啲少女心出晒嚟。 系啦，嗱，如果你睇唔到日出嘅话咧，欢迎你睇日落。如果你睇唔到日落嘅话，好似小白咁样咧，欢迎你睇日出， 系啊， 几好啊，色彩转变啊，咁啊，大家见到社交平台都有啲好靓嘅日出相或者日落相啦、 啊啊啊， 有阵时睇下都系开心嘅。嗱、嗯，小白，我问下你，有冇机会打风咧？根据你嘅经验，嗱呢、啊、个我成 知道小白系我哋晨光嘅天文台。 系啦系啦，佢会帮我哋睇下，不过即系我哋凡人睇啊，我哋凡人嘅角度啦，天文台啊，天文台嘅角度啦， 我呢个凡人咧就会觉得咧，其实好似天文台所讲，咁啊听日咧其实就好关键嘅，因为个风咧。有好多效應會影響佢嘅，咁啊暫時就喺呢一個台灣以及咧就福建一帶咧，嗰度咧就會比較上係個路線會偏向嗰邊多少少啊嚇。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個中心風力真係好強嘅話咧，咁佢有機會就算偏遠少少都第一一定會影響到我哋啦。咁照暫時嚟睇咧，我自己個人咧會覺得 問啲啦，係咪問啲啦？聽口風 你要即係入唔翻工嗰只咧就應該難啲㗎啦。但係咧即係一號。或者三号呢啲，我觉得咧就咁睇好似有啲机会，因为个中心风力强啊， 系系 系啊，咁你即系七除八扣计下计下嘅话咧，会令到我哋有啲雨水啦，嗰啲系要翻工啊， 挂晒个名都叫超级台风啦， 系啊， 点都俾啲嘢你睇下嘅，系咪先？譬如超级巨星，点都俾啲嘢你睇下嘅。 咁样。嗱，今日咧想讲咧，Jupiter， 因为咧上个礼拜度咧，我哋都好关心咧一啲 DSE 嘅考生啦，咁又捉咗啲状元出嚟又倾下偈啦。 系啊， 状元有啲就直入去咗某一啲嘅学科啦，或者有啲外国嘅大学或者收咗，或者啲内地嘅学校已经对接已经收咗啦。 北大咁都已经收咗啲啦。 系啦，校长都有讲啦，同校长倾偈嘅时候，咁我哋个 friend 啦。嚴明希啦，又支持啦，咁佢又哇，讀到佢想讀嘅嘢啦。咁嗱，要講翻啊，大學聯招咧 ，Jupiter 咧最後一輪嘅改選咧，就喺上個星期六咧就完成啦。八間嘅資助大學咧，領大嘅動畫同埋數碼藝術學系咧爭崩 頭，哇，好犀利喎！呢個科目 點樣爭法咧？一枝獨秀 嗱，舊時我哋成長年代啦，即係。有我同小白喺度，梗係負責懷古少少噶啦。 Okay. 有時 LinkU 咧最出名嘅文化研究啦，咁屬於佢哋學學院入邊或者大學入邊最即係比較為人津津樂道或者攞好多學術研究嘅獎項嘅一個學科啦。啊，估唔到咧，依家都 update 咗喎。譬如咧呢個動畫同埋數碼藝術學系咧爭崩頭咧，要40個人爭一個學額啊！ 哇！ 咁你可能會話喂，如果 Band A 嘅申請人數咧481人，個學額咧只係得12人嘅啫。咁大概咧超過40人啊，40.1人咧，去爭一個叫做學額咯。哇，都幾誇張，誇張啊！咁你話喂，仲有冇啲都爭得勁㗎咁樣？咁其他咧都係教育大學喎，因為可能本身個學科咧都係叫做少啲學額啊 嚇。邊科啊？ 佢本身可能得十個學額，咁你一定係爭崩頭啦。 我就係睇到有相關報導，好似話中大嗰啲科目都係。都爭得都幾犀利， 中大 千幾人係嘛？點啊？ 有趣喎！呢兩年疫情過後咧，大家真係注重健康喎，睇到個趨勢咧都係小華講得啱啊！譬如中大啊，同埋較大嘅類似 PRM 啦，浸大嘅 PRM 都係，即係類似運動科學教練嗰啲課程咯嘅，但係學士課程嚟嘅，即係全部都係同運動科學息息相關。有機會讀完之後，你就入去學校嗰度做體育老師啊，或者做trainer 啊等等啦，做 PT 啊等等咁樣啦。咁都爭得勁喎。譬如中大嗰個咧，就447人咧，爭17個學額，就平均咧就26.3嘅機會咧，先入到去讀咯。咁另外有一個都哇，這個都爭崩頭喎。舊時我哋譬如睇浸大啦，最巴閉而家全理系啦，依家都係全理系，但全理系嘅乜嘢咧？你估十次都未必估到。你會諗咧，係咪喺 commute 入邊嘅公關啊 ，commute 入邊嘅 finance PR 啊，或者 commute 入邊嘅這個叫做電影系啊，全部 都 唔係。 新聞啊，唔係嘛？ 遊戲設計同埋動畫主修，661人咧爭20個學額，每個學額嘅競爭人數係33.3。 咦，多咗，即係你睇到個趨勢，譬如領大嗰個同浸會 動畫咯， 係啊，動畫呢啲 animation 咯， 係啊，同埋 animation 啦，即係譬如大家可能睇得某啲電影多，譬如 Toy Story 啊等等啦、啊、咁樣嗰啲，你睇得多呢啲動畫嘢多咧，你自己都想投入去當中， 係、哦、 而往後咧，你而家睇個電影市場都係噶啊，係咪有嗰啲用菲林拍出嚟嘅戲係有嘅，一年有幾多部啊？十隻手指數得曬，但調翻轉同你講，一年有幾多部動畫咧，你未必數。好得读喎，就算系小朋友啊，你可能一个暑假咧都经历15套以上嘅动画电影啊，会唔会啊？ 咁如果要做一套动画系做得出色嘅话，甚至乎佢入边即系有好多好多 layout 就好多层啊， 系 好多嘅画法嘅话咧，其实佢要嗰个嘅 budget 点解成日话咁多咧？系因为例如我知道有啲动画公司，佢哋系用一层啊，即系佢哋公司嘅一层成层咧。淨係我嚟擠電腦嘅，因為佢做嗰啲特別嘅效果咧，係要好高強嘅運算。如果唔係咧，佢我哋而家我哋睇到有啲好出名嘅動畫咧，其實就係用呢啲方法去到繪製出嚟嘅。所以點解咁貴咧？就係人哋都係有緣，人哋就燒壞咗好多部電腦先畫到我哋一可能半秒嘅 effect 出嚟。 係，總之都係用每一秒都係錢嚟啦。咁喺動畫嘅設計入邊，咁啊與此同時就係個遊戲設計咯。依家大家可能離唔開都係手機遊戲啊，或者遊戲啦。如果你係遊戲程式嘅設計員。 员，有机会你咧唔止成为一个 gamer 或者电竞高手，你设计啲电竞 吓， 俾啲电竞人玩。 设计游戏咧，其实呢一个项目咧，我自己都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本身而家就少打机啦，但我细个咧其实 系 一个机迷嚟嘅， 系啊 ，gamer 意思即系话我真系我试过咧系超过24小时，即系坐喺个电视机拎住个手仔度打机嗰啲。你谂下我细个真系冇 internet 嘅年代咧， 系打咩？ 都系咁样打， 有多你就算孖宝兄弟都够打24小时咯。 特别系玩嗰啲 ARPG game 咧，因为你一个故事啊嘛，咁啊虽然以前啲科技冇咁好咧，佢冇得 save 啊， 系啊， 咁啊要你焗住玩啦， 一定要过关。 你而家即系阿伊健好中意打嗰个乜传说咁样 啊。 嗰、那個起碼打兩三日㗎，係 啊，跟住你有好多 game 要煲啦，譬如你玩，你玩 情會令到你嘅婚姻關係破裂啊！我想講，好彩佢老婆都打機， 好彩呢樣嘢啦。所以我就係想講咧，其實設計一個遊戲咧，我有睇過相關嘅朋友去設計嘅時候，除咗係要一班人咧去到諗到底佢嗰個版面點樣走位之外咧、例如角色佢哋嗰個繪製，甚至乎角色嘅形象啊，佢個 color tone 啊，各樣嘢應該個角色嘅動作 movement 係點樣咧？原来他们会用真人呢去到先试演一次的。例如刚才你说那个马利那个兄弟啦。咁他这个兄弟其实他设计的时候呢他初来会真的会找一个员工喂戴晒假须啊戴晒他的帽啊就叫他在个台上面呢点样跳系会跳得意啲，即系佢哋会一次咁样嘅演练，跟住先 嘅体验 先，先将佢变成一个咧就系动画入边嘅动作。所以如果你话咧同学仔可以读呢科咧。可以涉及嘅嘢都相當之廣泛，同埋好有趣， 好似好好玩咁。 細路自己又中意打機咧， 係 啊，講一句，你一定係夢寐以求、吹之若無嘅一個學科咯，所以你先見啲。學生哥就爭崩頭啦，咁嗱，你話睇本地就係咁樣睇啦，咁啊記得喺即係二台另一個節目啦，即係關注內地啊灣區嗰個節目嗰度，咁啊其實阿歐都有訪問到一啲內地嘅大學校長咧、其實佢都真係有講，譬如內地一啲學科咧，其實已經去到量子科學噶啦，你諗下香港邊一間大學有嘅一兩間大學有少少涉獵到量子科學，但係我哋一聽到話量子運算、量子科學。一諗到哇，一定係 Iron Man 啊、鋼鐵奇俠啊、Tony Stark 啊，其實唔係啊，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已經用緊好多量子嘅嘢㗎啦，唔係大家諗到又話矮俠啊、 量子電腦啊呢啲嗬， 其實已經有好多㗎啦嘛，咁所以即係可能大家除咗喺香港可以讀自己心儀嘅科目，其實咧眼界拓展一啲、開闊一啲，譬如翻到內地或者喺歐洲都有唔同嘅學科。今日咧阿歐咧其實咧就揾嚟咗咧八個咧專業嘅一啲歐洲。嘅大学嘅学科咧、可以快速同大家分享啦。 揾啱自己嗰科咧都好做。我以前我 friend 好有趣嘅，咁佢专系做嗰啲IC trip 嗰啲 designer 嚟嘅。咁佢喺佢都系科学园嗰翻工嘅。咁佢咧就话以前有几款嘅手提电话咧，佢话其实香港冇乜人用，但系佢坚持要买，因为入边咧嗰粒晶片同啲 IC 位咧，原来佢 design 嘅。 系啊， 即系去到呢啲位，你就会明白原来喺你自己嘅涉猎嘅学科范畴上面有贡献咧，你自己唔系话。你自己都开心啊！ 冇错冇错， 对世界有贡献。 嗱，我就中意足球、篮球啦，系咪先？咁啊，足球商业管理啊，都系一个大学学科嚟嘅，喺欧洲啦，特别。 机都有得打嘅呢个。 系啦，football manager 啊，正所谓系咪先 ？OK， 咁啊，喺沙林顿有间大学有得读咧足球相关研究嘅，咁啊，读完之后做咩啊？咁其实欧洲嘅足球体系咧，你会见到个市场营销同埋商业化做得好好啦，因为你见到啊某某球星转会几多磅啊，即系可能五千万磅咁样，咁你五千万磅，你当中点样 trade 啊？ 系啊， 点样做个 manage 啊？ 幕后黑手。就係呢班學生啦， 係啦，即係或者高層啦，即係慢慢成為球隊嘅高層啦。咁佢哋唔係個個高層都係由球員出身，好似斯丹啊或者朗尼咁樣噶嘛。即係佢哋可以做教練，但係你管數嗰係邊個管啊？唔係朗尼管噶嘛，係咪先？即係你球隊營運邊個營運啦？唔係朗尼營運噶嘛。咁呢啲全部都係足球專業管理嘅一啲學科啦。咁所以你話喂，如果中意足球嘅話，其實有機會都放羊去下歐洲，都可以試下諗下。好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真系欧洲先有机会帮到你啦吓，就 系、 是、考古学啦。 哦， 即系我成日都话考古咧，即系我哋由细睇到大，譬如即系。 夺宝奇英啊， 妈咪啊啲啊， 夺宝奇英，因为 同埋都系有型。 你夏里信福都系嗰个年纪，佢真系一个奇英嘅年纪嚟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一个考古学，你喺欧洲读完之后，可能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古迹发掘，你可以贡献到香港社会。 即系港铁咁样，你睇宋皇台站掘啦掘下掘到啲嘢，咁你都要专家去帮手噶嘛。 冇错冇错，好啦，跟住。嗱，都系运动科学嚟噶，不过咧好专门嘅运动科，但系翻嚟香港又系揾到食嘅， 系 赛马同埋商业管理。 哇！ 喂，如果赛马可以 即刻谂到边个系老板？ 系啦，你哋我哋都系老板啦。你可能礼拜二啊买下六合彩，你都可能老板。 我负责铺草地嘅啫，啲钱。 咁但系即系呢个赛马专业都关事噶，譬如你见到即系依家香港马季嘅尾巴，你见到哇，其实啲马仔即系咪跑得多都多咗死亡率咧？咁样呢个新闻报章都有报道出嚟咁样。咁点样将赛马同埋商业管理结连埋一齐咧？咁虽然我哋香港马会非牟利机构啫，你管理嗰啲人系要专业噶嘛，系咪先？养马系一种艺术啦，即系赛马运动本身都系。迎来一个专业化啦，咁呢啲全部咧，欧洲嘅大学咧都有 degree 同埋 master 可以读嘅。 嗯， 嗱，系咪突然间觉得个世界有好宽广咧？ 学科嘅选择都多咗好多啊！ 系啊，咁啊，即系宇宙咧无边无界嘅，学术嘅宇宙都系无边无界嘅。咁啊，一班 DSE 嘅考生尝试揾自己嘅出路，努力追梦啦。 在某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都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与宿命数划太难，再迈进未怕力竭与孤单，如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如同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中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怎拥抱，刚好要跟你共路，刚好似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里漫舞，幸福中蜕变，各年从前泪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进后退，永远有千种演变，宇宙里未破密码是我们，各自各在是恋爱与喜欢，时候对最爱只会出现，似这般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信中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举手苦恼，刚好要 最后全凭自己揣摩到，安稳简朴平凡便最好，终于知道。 介绍你认识一下佢，佢系 AGNT。有呢首作品《宇宙之约》，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八点前啦，咁我想同大家咧讲下关于咧早餐嘅问题。首先问下你哋两位先，情景题嚟嘅，就撇除小白唔食早餐吓、就当你食早餐。 我礼拜六日佢 食 早餐， 系净系星期一至五唔食，系咪？ 其实都要。唉，我哋都想食嘅，但有時朝頭早咧，你都幾忙啊，你 咪啊 嗰個操作啊， 即係譬如好似今朝晨光大學咁 ，Vicky 走咗出去報天氣，其實打電話俾 Ringo 係邊個 啊？係啊係啊， 係我咯就係， 除非 Ringo 打俾 Ringo 打翻俾你咯，除非 Ringo 打 翻俾你， 係啊， 喂，我係李耀培先生咁樣，同你講啊，講車不上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工作嘅面向啊，咁 啊， 每個人工作都有佢嘅辛酸嘅， 冇錯， 你咪。而留待我哋可能放咗工十点之后，咪中意食乜咪食乜咯。 系啊， 系啦，情景题嚟嘅，首先问咗大家先。如果你一瞓醒打开门，见到你嘅台面上面有两样嘢食，一边咧系大鱼大肉，乜肉啊、猪扒、牛扒乜都有嘅，另外一边系沙律啊、三文治啊、鸡蛋啊咁样，你哋会点选择？ 嗯，我中意食肉嘅， 我都中意大鱼大肉 嘅。 大鱼大肉， 食肉瘦嚟嘅。 我冇谂过你哋两，我一开头以为小白会系拣健康嗰啲。 健康系焗住健康嘅咋？你如果撇除嗰啲又撇除晒，咁嘅大鱼大肉啦。 系啦，嗱，而家咧就系有专家建议咧，其实朝头早咧系唔好食咁多，就系健康嘅早餐。 吓系咩？ 系啦，即系 边位专家可以交友？ 是真的建议吃大鱼大肉，冷静啲先，冷静啲先。嗱，我哋而家其实好多人都会将早午餐咧 brunch 一起嚟到去食噶，系咪？咁可能食嘅就系可能三文治啊，可能就会系食一啲 bagel 啊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话将早午将早晚餐调转，咁佢有个 terms 出咗嚟啫，就叫做 brina， 即系 brunch 同 dinner 夹埋，变咗咧晚餐变成喺早餐度食。 哦， 系啦，咁呢个系美国而家咧好多人咧去流行紧嘅呢一样嘢， 即系一日食一餐啫，变相系嘛？ 唔系唔系，只系 调翻转咯，朝头早好丰富，跟住夜晚食少啲嗰个套路啊， 系啦， 或者夜晚食沙律嗰个方法啦， 系啦，食少啲，咁咧朝头早点解食？大鱼大肉其实是好呢，因为肉类是有多蛋白质的成分的嘛。咁而在朝头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要吸收这些蛋白质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好的。身体的机能吸收呢是吸收得快一点的。咁所以如果朝头早呢真的假设不吃那么多三文治，不好吃那么多沙律，反而吃回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一整日的体能呢都是有晒喺度嘅。 我阿妈细个嘅时候，喺我细个嘅时候，佢已经有先见之明，佢煎牛扒俾我， 朝头早食饱饱先翻学，系嘛？ 我要为我阿妈鼓掌， 好嘢！ 我都估下先，先见之明。 其实呢个方法都几啱，我就罩耳听啦。咁当然啦，即系主持人觉得啱，但系可能营养师或者一啲。即係你自己嘅身體情況 有 冇 問下 Mimi 啊？要 係啦，你 O 唔 OK 咧？你個胃適唔適應到咧？如果一早流流，你就已經哇係 有啲人頂唔順噶嘛？ 係啦，係咁懟兩塊 A 五嘅和牛先咁樣，跟住你其實根本好油膩啦，成日都係牛牛豆豆咁，未必得噶嘛。 係啦，同埋咧有第二個原因嘅，點解佢會叫大家呢朝頭早食大魚大肉咧？就係因為新陳代謝啊，白天嘅時候、日頭嘅時候最旺盛啊，佢可以幫我哋消耗得到，同埋夜晚瞓覺。之前咧唔好食咁饱，因为怕咧我哋消化得唔切嘅时候，即系消化唔切嘅时候咧，好容易咧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啊、肝啊、肠啊会造成一啲负担啊。咁所以咧最近咧就有呢一个嘅词语啦，大家记唔记得点读 ？Brina B I R Brina Brina B I R 知道 B R I N N E R。 像我本分， 经第一线。 早晨啊，8:11，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噶，关唔关个股票市场事咧？咁啊，即刻咧同我哋嘅嘉宾倾下偈啊！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早晨你好， 早晨啊，一齐咧睇睇咧大市嘅走向啦，同埋咧刚啱咧就开会啦，就系呢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啦，咁啊主持咧召开呢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咁啊会议啊指出啦，当前嘅经济咧运行咧就面对新嘅困难同埋挑战，主要咧就系内地方面啊嘅需求不足，咁但系咧咁啊释出一个几大嘅着力咧，扩内需同埋提振信心啦，咁啊，仲有一句就系咧适时啊调整同埋优化房策，并且咧冇提呢、這个住房不炒咁、哦、样嗱，入边咧都有好多个点子咧，值得去解读啦，同埋咧要交俾咧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嘅。我哋先睇一个经济大局先啦，系咪有机会啊提振下个内需，令到咧年尾譬如 GDP 有机会保五以上咧咁样？如果当阿主席习近平先生咁样讲嘅话，好啦 ，Kenny 交俾你分析啦，唔该晒，嗯。 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很好嘅即係釋出一個好強嘅信號嘅，因為始終就我哋將啲節目人都講啦，其實而家內地方面咧就係、是、嗰、那個問題就在於唔係話嗰個係資金不足啊，因為睇翻譬如個 M2 嗰個係貨幣增長方面咧，係講緊係11.幾%㗎啦，遠高於 GDP 嘅。咁另外就嗰個係貨幣總量啊、居民存款啊，甚至無社會融資總量嘅話咧，都係足夠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嗰、那個錢係去唔咗實體經濟嗰度。咁去唔到實體經濟嗰度咧，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就反映翻咧，就係而家嗰個市場啊，居民又好啦，或者尤其是民營企業方面咧，嗰、那個信心不足啊，所以根本就算係減存準率啊，或者係降息嘅話咧，甚至冇佢其實人民銀行方面咧，過往一段時間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動作嘅，包括上個禮拜最近嗰個就係宏观嗰、那个系审慎调控嗰个系因子啦，咁啊都系其实系将嗰个杠杆上面系提升㗎嘛，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呢，你有冇信心去借啦，因为如果啲企业上面觉得嚟緊个盈利前景都唔乐观嘅，嚟緊嗰个系即系发展情况方面呢都唔明朗嘅话呢，咁其实你就算有呢个系便利嘅措施话呢，佢都未必会借，因为怕蚀埋嘛，咁所以变咗呢要提振个信心系好重要，尤其是在民企上面啦，因為民企方面咧，推動經濟嗰個係效益方面咧，一定係比國企為高嘅。因為你睇翻而家民企方面咧，佔嗰個係國家嗰個税收方面咧，係超過50%嘅。但係咧，佢 GDP 咧係佔超過60%嘅。尤其是喺創新項目上面嘅話咧，更加係超過70%添。咁如果你話係僱用人口啊啲話咧，就係去到80%嘅。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咧，民企上面咧必須要係發力嘅話咧，先至可以推動到經濟有個效益喺度咯。咁而之前因為國家啲整改政策方面咧，其實就大大影響咗民企老闆嘅信心啊。所以而家主席出翻嚟咧，就俾翻一個定心丸大家嘅話咧，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下一步要睇咩咧？即係定心丸派咗啦。咁但係有啲咩實質嘢先？呢個係好重要啦。大家就會即係其實過往都唔係淨係主席出嚟講啦。咁過往政府會議又好，好多嘅總理都好啦，都講咗好多。即係方向性嘅嘢嘅，但係咧實質性啲行動咧係點樣做嘅話咧，其實而家大家都係睇嘅。 咁嗱，暫時我哋都睇到政治局有啲會議嘅要點啦，包括咧頭先 Kenny 都有講啦，譬如 M 二嗰個點樣釋放啲資金，令到個貨幣可以即係叫做流動性高翻少少啦。嗱，呢個牽涉少少即係經濟學啦，即係少少 macro 嘢啦。咁但係我哋常見啦，就係話喂，要個 M 2喐，有機會除咗即係銀行方面啊、人行方面要努力之外咧，咁其實咧樓啊、內房嗰度咧都要幫幫手咁樣嘅。即系嗱，你会睇到咧，琴日啊呢个政治局嘅会议嘅要点咧，包括咧地产政策啦，入边系有乜嘢嘅点子咧？包括系加大保障性嘅呢个房建设同埋供给啦，咁啊积极推动咧呢个城中村嘅改造啊吓，咁啊亦都咧即系适时啊会调整同埋优化房策咁样话，咁并且冇提到呢个房住不炒，嗱呢个好重要啦，因为往往咧主席都会。 重申一点就是防住不炒，咁依家有冇机会唔提？即系我哋都有阵时会觉得，诶、哎、唔提可能已经系松一松红线咧。Kenny， 你点睇啊？ 其实就肯定系即系讲清楚，冇提嘅话咧，其实已经系释出一个信号咧，方向会有所转变嘅，即系佢唔会走出嚟话我而家鼓励你去做呢个房地产投资啊，炒房地产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变咗就唔提嘅话咧，已经系一个信号。不过咧。就係咪真可以解決得到呢個房地產問題呢？我覺得都要好長嘅時間嘅。但係因為最主要其實而家你睇到呢，內地房地產嗰個問題就在於呢，嗰、那個係負債呀，嗰同埋啲企業方面呢，個流動性陷入一個幾大嘅問題。因為你睇返之前恒大方面啦，就都公布咗數字，一間企業你可以講緊20000多億嘅負債喎，即係一個國家有時啲負債都冇去到咁高啦。咁你一間企業就去到20000多億嘅負債嘅話呢，再加埋你其實本來我哋大家都覺得碧桂園咧都係比較健康啲啊，舊年先至話係可以借錢嘅企業嘅內房企業之一啊嘛。咁但係就呢一兩日就已經傳出就係嚟緊可能就還債都有成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問題黑洞咧都幾大下嘅。咁所以變咗係係咪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嘅話咧，我相信係有困難嘅。咁但係起碼咧可以就係話咧令到嗰個係即係售樓上邊咧。有個改善嘅話咧，咁就起碼可以令到啲內房嘅發展商方面咧，就現金回籠可以快啲，咁嚟到去應付翻嗰啲係即係嗰個經常帳嘅問題。但你話要還債咧，咁我相信都有排搞。 係，咁啊頭先 Kenny 提到，譬如碧桂園服務應該係琴日表現最差的藍籌啦，都真係即係咣一聲咁樣都跌咗落嚟啦。睇下今日即係有冇機會喺內房板塊咧有啲移動啦。咁啊最後聚焦講埋咧呢個擴大內需個點子啦，亦都係政治局有關注嘅。當中當然要深耕我哋嘅電能車行業啦，咁主席都特別提到提振汽車同埋電子產品啦。嗱呢兩樣嘢咧，其實同Kenny 喺呢個環節傾咗好耐，成日都話電能車係一個 device 嚟㗎啦，已經係。咁總之就係依家仲要加大力度提振，咁對於個電能車嘅板塊係咪有寄望，就係喺第三、第四季繼續行得好少少咧？ 我覺得喺嗰個消費品，尤其是啲內用品樓計咧，就已經電能車屬於算係比較好嘅，因為你比較清晰啲睇到嗰、那個未來嗰個銷售嘅情況係點，因為國家個政策定咗硬嘅指標，就喺呢個去2030年咧，嗰啲新車有90%咧就係呢個係電動車嘛。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全國嗰個啲汽車銷售一年講緊差唔多3000萬啦，咁而家就電動車方面咧都係大概佔到呢個係3-4%到嘅啫。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大嘅空間去進發嘅，但當然咧，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話咧，可以令到嗰個成個汽車車市嗰個總量啊係提升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就變咗係電動車就食咗傳統車個 market share 嘅啫，咁就成個餅冇大到嘅。咁點樣先可以令到成個餅大到咧？這個先至係可以真正係推動得到個內需消費啊嘛。因為車咧係一個典型嘅係浪品，同埋係一個。對整個產業鏈方面有個好大嘅幫助，唔係只個車企咁簡單，周邊嗰啲零部件啊，周邊嗰啲附帶嘅企業都會受到係幫助嘅，咁所以變咗車就一定係重點之中嘅重點嚟㗎啦。 咁睇下有冇機會咧喺第三、第四季咧都行得好少少啦，亦都希望咧真係好似呢個政治局會議入邊啦嚇，咁雖然有少少新嘅困難，不過咧都會增加呢個政策嘅力度啊嚇，咁希望咧推動翻個經濟啦，咁即係希望好似主席咁樣話齋啦，咁令到我哋即係無論港股啦或者 A 股咧都由谷底嗰度慢慢反彈咧，咁就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拜拜。 我有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再进你的心， 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半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爱上将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花屋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是需要呼唤你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的光体。从此可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是胡鸿钧 Hubert 有这一首 Give me a chance。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今日优惠就正日优惠嚟啊！今日七月二十五号啦，咁、嗯、啊可以抢呢个免费飞，咩、哦、免费飞机场快线免费飞，几、哦、时抢咧？十二点抢， 十二点 系啦、哦 okay ，今日唔系十点啊吓，十二点 啊唔同咗， 系啦。港铁 有改变， 港铁有港铁嘅套路，为咗庆祝咧机场快线通车二十五周年，哇！唔经唔觉呢个基建咧 系。 真系二十五周年， 佢嗰阵时系回归之后，跟住冇几耐就通咁样。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25年前咁，你数到手指，我都系好靓 can 嘅。你都唔会好老啊，廿五年前。我记得嗰阵时打电话咧，上去参加一个电台节目，送礼物嘅。我有一个机铁嘅模型咧，就 系 咁样攞翻嚟。 系 嗰阵时咧，港铁咧个 web 嘅，叫做咧机场快线四个站。港九青衣机场站，跟住唔知仲有两句啦，你唔考我廿五年前究竟自己讲过啲乜嘢啦？咁跟住咧就成功俾主持人咧抽到，跟住咧就送咗我一个机场快线嘅铁路模型咁样咯。 咁有冇留到而家嘅呢个模型？ 有我屋企啲嘢摆得都尽量摆嘅，好旧啊！其实我屋企即系个气氛系好怀旧嘅，系好怀旧， 好阴沉啊！ 唔系旧同埋阴沉系两 件事。佢屋企嗰啲咧，佢谦虚咋，边系旧啊 ？Classic。系啦，经典风系啦， 古美， 即系我系得嗰啲米高佐敦啊，高比拜仁啊，嗰啲退晒役嗰啲球星嗰啲现代嗰啲嘢我冇嘅。 咖喱仔有冇？ 咖喱仔都冇，咖喱仔都冇， 都算新嘅咖喱仔。 后生过我，即系我哋成长一定系咁噶啦，你一定会膜拜一啲比你年长嘅啲偶像噶嘛，即系譬如即系小白可能会好中继续好中意木村咁样，话木村年纪大过你啊，系咪先？ 喂，球星方面其实我都好中意中村俊辅， 系咯，即系年纪大啲咯，即系或者我都会睇啦，年长一啲啦，你总系会觉得啊，那个球星细过我自己。 好一般啊，麻麻地啦。旧时啊，边个边个仲劲啲啦？唔系呢个好细个就已经知道系咁噶，所以你要wow咗一啲你嘅长辈咧，系好难噶。即系你要你啲长辈突然间好欣赏你呢啲后生咧，系好难发生嘅一件事。 系啊，系啊， 系啊。但反而调翻转头，你做后生好欣赏啲长辈咧，就比较容易发生。系呢个扯得远咗啦。喂，讲翻呢一个咧，即系港铁7月25号，即系今日咧就会啊有呢个机场快线嘅免费飞可以攞得到啦。咁啊有7.5万张咁啊， 哇唔少噶， 即系75000张啦，咁样咁啊送出呢个免费嘅单程飞，咁啊可以隔嚟用嘅，咁啊12点起咧就用翻佢哋自己嗰个 app 咧，就先到先得嘅形式咧去抢咁样啦，咁啊嗱呢个就系抢呢个免费飞啦。其实咧你抢唔到咧，都仲有其他嗰啲纪念品，包括咧嗰啲纪念嘅襟章啊等等咧，都有机会可以睇得到嘅。咁你话喂近排咧，即系港铁方面咧都几多优惠或者着数啦。咁既然讲开免费嘅机场快线嘅飞，你可以12点揿入去抢咧，其实咧都仲有港铁嘅半价日啦，咁样呢啲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嘅，或者一啲转乘嘅优惠啦，咁啊嚟紧都仲系会继续推广嘅。希望即系大家都知道个交通费咧都系贵噶啦，咁但系咧慢慢咧就会有机会咧可以即系从住呢啲着数优惠就平少少。包括咧港铁咧就有个全月通咧就有个加强版啊，咁啊个全月通嘅加强版咧就系持有港铁全日通啊嘅乘客咧，可以喺有效嘅月份咧，无限次咁样咧，即系往来啊嗰个指定嘅车站，咁车费系75折到嘅啫。咁啊，港铁嘅全日通咧，就喺7月起咧就会实行嘅新嘅收费咁样。咁啊，呢啲就自己就喺网络上边就了解多少少咯，系啊。咁其实都希望大家即系搭下铁都好啊，系咪先？有阵时道路 搭铁都好方便，譬如过海咁样，咁搭铁真系快， 系啊。 老实讲一句。因为譬如寻日咁样嘅繁忙时间，譬如红隧咁讲啦，繁忙时间嘅时候，普遍嚟讲，一般都要即系20分钟左右先至可以过到过去。老实讲，你搭铁嘅话，其实系几分钟你过咗过海， 系 差好远。 你近排有书展咧，今日书展嘅尾巴嚟嘅，书展嘅尾巴咧就会有啲家长咧，琴日讲咗双劫红咁样。以为 我以为车仔添。 陈太啊，系咪去欧洲啊？攞两个大碟嘅？唔系啊，入书展啊。 你应该咧问下佢隔篱嗰个仔仔，仔仔去边啊？仔仔就会话。书展咯， 阿仔咧其实唔系好想去嘅。你谂下，边个想睇到自己 成年嘅练习？ 你叫你个仔仔睇住呢本好唔好啊？咁阿仔实话唔好噶啦。咁不如眼不见为干净。我几建议啲家长咧，自己攞住两个夹去买补充练习嘅时候咧，阿仔咧系同啲 friend 打紧波或者打紧机。 系啊， 你俾佢有半日。片刻嘅快樂歡愉啦，係咪先？ 或者去隔離嗰個零食展咯， 係咯，可能係咁樣啦。咁啊，總之即係頭先話鐵路幫到手，咁你諗住拖住兩個夾咁樣，你唔想 call 車，其實搭鐵路應該都方便啦。依家又有會展站可以便捷到市民啦。咁啊，唔同方法都得嘅。咁啊，你中意去邊就去邊啦。咁啊，自己網絡上邊揾多啲唔同嘅優惠啦。至於頭先講個機場快線嗰免費飛咧，就12点自己搶佢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今朝将会由新加坡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继续行程。据了解，他抵埗之后将会同印尼政府领导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官员会面，并且在晚上主持商务晚宴。明天亦都会同当地港商共进午餐。他星期四转抵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星期六返港。以色列议会表决通过司法改革法案，剥夺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力。来自执政联盟的64名议员在表决之中全部投下赞成票。反對陣營的56名議員就集體提前離席，以示抗議。 面对大规模示威和美国等国家对法案的关注，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推进法案的通过辩护，认为是必要的民主步骤，强调是基于理性通过法案，以便民选政府能够按照国家大多数公民的决定执行政策。在日本福冈举行的游泳世锦赛，中国的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夺金，陈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为中国在这个项目取得历来第一面世锦赛金牌。张雨霏是东京奥运200米蝶泳金牌得主，但她在世锦赛一直和金牌无缘。张雨霏在今届世锦赛100米蝶泳决赛之中，凭最后5米的冲刺力逆转形势，夺得她第一面世锦赛金牌。来自上海泳队的陈海洋以57秒69再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夺金。他在预赛和准决赛已经先后做出亚洲纪录。陈海洋在赛后表明，未来目标是冲击世界纪录，他同时已经瞄准巴黎奥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624点，是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41.52，瑞士法郎0.87，加元1.318，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43美元，卖出19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另外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有路陷，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三五成群，躁动音乐，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CIBS 人人广播。 最美告别式， 一个探讨生与死的电台节目。 我们即将要跟他分开了，我们好地写一封信，当事人就是会藉着我们的眼光，真的好像写了一个人生的传记样。那你想想，他会怎样看到他自己的人生，他藉着我们的眼睛回顾到他自己的人生，是祝福了这么多的人。 CIBS 节目最美告别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想说基本法， 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会有普通话版，用不同语言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大家好，我是林瑞敏，我拍下这个新的税务中心，见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欣欣向荣，对此基本法功不可没。 想说基本法普通话版，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7 ，Vicky 今日做咩好？ 今日啊，唔食任何零食。 唔食任何零食啊？ 做唔做到啊？ 做到。 你唔买咪冇得食。 我谂咧，唔食任何零食对男仔嚟讲咧，容易过女仔嘅。女仔咧，通常譬如 office 啊，定系喺边度都好啦。你硬系听到佢话，喂，搵啲嘢食下咁样， 搵啲嘢咬下。 但系搵啲嘢食下咧，呢个咧。比較上少喺男仔上面咧會發生嘅， 係 都有嘅，但係會少啲咯。 唔好成日坐喺 office 就得㗎啦。office 好多惡 走走趯趯啊咁樣。 office 好多惡魔啊，即係你咧有好多嘅同事咧，成日都會想請你食嘢 啊。係啊係啊，食唔食啲啊？ 好中意請人食嘢，我身邊都有啲同事咧，晏晝office好中意請你食嘢嘅，即係成日都話：喂，我買咗啲乜嘢請你食啊？特別咧，依家咧。去旅行去得多，即系我讲其他同事咧，好中意咧买啊呢、這个咧嚟自边度边度噶， 哦系、哦， 我喺泰国咧买咗啲香蕉片啊，你又食唔食下咁样？ 你啲同事都几好、啊，我啲同事咧， 你啲同事都咩上边都多嘢食噶，我哋三楼都好多嘢， 唔系就系三楼有啲同事就同我讲，佢话诶喂呢个叫牛油果薯片啊，你就试下啦咁样。 好食啊，好吸引 喎，牛油果薯片。 佢哋话食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嘅，冇乜特别味道，净系薯片，普通薯片。但嗰个牛油果味咧，我发现咗原来系一次食三四块，跟住个牛油果味就会慢慢出嚟、 啊，慢慢嚟。 系，跟住试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咧，诶唔系朋友，都系同事，电视部啲同事嚟嘅，咁啊录音啦，录音嘅时候佢咧就咁啱喺欧洲嗰度翻嚟，佢买咗啲相当之奇特嘅橡皮糖，佢啊俾在座咁多位录音室嘅朋友去试啦。咁嗰啲橡皮糖嗰啲味咧，其實大家見到都唔開胃，亦都唔係好想，唔係好踴躍嘅食得，係全部啲古靈精怪味，例如咧真嘅呢個真係垃圾站嘅味道啦，例如係呢個係腐爛香蕉嘅味道，即係佢哋好好絕，或者專係用啲呢個世界上你以為最臭嘅味道咧，擺入去個橡皮糖入邊，你點估到啊？如果你要戒零食嘅話咧，買呢啲零食係最啱話俾你聽， 難食嘅零食，即係你想戒薯片咧，買啲難食味嘅薯片咁樣係嘛？都有啲薯片。味好难食噶， 我都正想话有啲薯片味咧，有阵油溢味啊，好大阵 油 溢味，系啊，咁嗰啲我就唔 OK 嘅。 我反而咧近排咪好流行食呢个黑松露味薯片嘅，咁就百家争鸣啦，间间都出呢个黑松露薯片啦。我记得我食过一间啦，哇，佢嘅黑松露都几臭噶，即系佢做出嚟，大家都知道嗰松露味系做出嚟噶啦，唔通即系好似你食西餐咁样攞住嚿嘢喺度削削削， 唔会分俾你啦， 唔会啦。咁但系做个味出嚟，但系佢有一间咧，佢做个味道咧，做得特别臭， 好怪系咪？ 系啊，你总之食完一包，哇唔得啊，俾晒你食啊！ 系啊，喂，我哋讲好多零食咧，都系薯片类啦，或者糖果类啦。咁啊，坊间有好多零食咧，就我哋叫做传统少少嘅，例如有啲我觉得几难抗拒嘅。如果人拎嗰啲，譬如系山楂饼， 哦， 山楂饼同不如食得快啊，咁样 系 哦，你有阵时都 OK 喎，个感觉好似咧就比第一，大家感觉上就已经比薯片健康啦， 系 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又大家都会觉得咧、啊、有一种 小朋友的味道在入面，即係嗰個甜咧，唔係淨係嘴巴嘅甜，係個心都甜。喂，遇到呢啲零食啊，比較難抗拒喎。 傳統少少啦。 而家都有好多健康啲嘅零食嘅喎，即係好似嗰啲 蝦米餅，你哋或者蝦米卷嗰啲，你哋抗唔抗拒得到啊？ 梗係抗拒唔到啦， 嗰啲油炸嗰啲啊， 唔得啊，好正啊嗰啲。 蝦米卷咧就係好細嚿嘅春卷，係 啊， 極度 mini 版嘅春卷， 有辣有唔辣噶嘛，坊間都有好多。 嗰啲食好多，你如果入去大澳嗰啲咪多啲咯。 呢啲难抗拒啲喎， 系啊，难搞啲。Vicky 你咧？ 我自己啊，其实而家最近多咗买嗰啲健康啲嘅零食嘅喺屋企，秋葵嗰啲咧，秋葵干啊，士多啤梨干啊，香蕉干啊咁样啦。咁我觉得呢啲食落嚟咧又有啲嚼口，我都系中意咬下嘢嘅人嚟嘅。 我成日想问下 Mimi 咧。呢啲究竟系咪真健康嘅咧？定还是入边其实已经将啲养分咧已经抽走晒？其实你都系当口果食，不过就少啲钠含量咁样，即系唔知会唔会系咁？诶， 不如我 制造方法咯。 问下我哋嘅晨光营养师 Mimi 先，到时同听众一齐分享。 真系油炸咧，可能都唔系好健康，但系而家有好多系譬如焗炉啊、 风 干 啦， 系啦，风干啊，可能嗰啲就会比较健康啲啦。 系咁，所以咧，主持人啊， 够唔够味嘅？但系风干。 算啦，加啲鹽咯，你 夠 未？ 你加啲鹽咪 高 鈉咯，人哋食就諗住健康， 你 又加翻呢啲落去， 咁你咪唔會理個味咯。咁你唔好理好唔好味，健康咬口。 咁啊，就算係無論係點啦，今日我哋嘅挑戰咧，簡單啲啊，重複多次好嘛 ，Vicky 嚇， 唔好食零食啊。 係啦，咁啊，食得零食多咧，到時又要睇醫生啦。今日咧， 減佢， 繼續啊，亦會有咧嘉明啊，同埋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傾下偈噃。 小明、嘉明讲健康。 今朝早直播室当中又有小明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哇，今朝早咧，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我谂听到啊，前嗰排有疫情期间咧，真系身边有人咳都好似有啲惊咁样样。 而家都好多时好多人咳， 系咯， 系啊！今日我哋想讲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啲青年啊、中年啊咁样，吓唔知点解佢话呢排。呢两三个月专系半夜一两点咳醒，日头又冇乜大问题嘅，咁然后咧又有啲鼻水鼻涕啊咁样，但系呢个已经困扰咗佢日日啊几个月嘅啦已经，咁啊佢又冇话哮喘咁样，咁啊声喎咁又唔知做乜嘢嘢，嗱呢一个咧而家我哋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一挺哮喘，嗱，点样样我哋知道一个人系唔系哮喘咧？气管收缩咧？啊，最近咧先有啲供应商攞个仪器俾我睇，哦，佢话可以测部分呼出嘅一氧化氮嘅， 哦， 系啊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系 简写就 FENO 一氧化氮。好啦，咁呢个系乜嘢咧？原来咧我哋嘅气管咧。就是一呼一吸，在吹出来的那一刻就有很多化学气体的成分的，其中一氧化氮是显示出那个气管气道是有发炎的，这个发炎即是哮喘不是只是敏感气管收缩，它也是有一个发炎的问题，在这个呼出的方面呢，通常我哋呢個 FENO 咧係細過21嘅，或者25，但係如果好細去到21度啊，好細咁樣咧，咁就正常啦。但係如果高嘅話 ，FENO 好高，去到百幾啊咁樣咧，即係話你個氣管咧係有發炎嘅現象嘅。 可以爭咁遠㗎，由廿幾去到百幾㗎。 係由低過廿幾去到百幾嘅，即係呢個係。高啊，點都係，未必係一定去到100先係咁樣樣。嗱，點解咧？嗱，呢啲人時時夜晚咳，咳咗咁耐，食普通嘅咳藥水啊或者咩哮喘藥咧，反應都唔係幾好嘅，都係咳嘅。咁啊，我哋係覺得係點樣樣咧？嗱，佢幾樣嘢要注意。第一件事咧，哮喘咧未必一定話好嚴重，嘻嘻聲嘅。佢亦都係可以夜晚咳啊，咳好耐啊，亦都有鼻敏感啊嗰種嘅嘢。但係喺我啱啱講嗰類嘅病人咧，如果你話做普通嘅肺嘅測試功能咧，又正常嘅喎。 咁但係除非我哋染呢一樣嘢嚇 FENO 啊，真係有呢個氣管嘅發炎睇到㗎。咁啊，我哋點樣試到咧？如果你唔做呢個測試咧，我哋吸入氣醫病嗰啲藥物啦，就包括係類固醇，同埋一個放鬆氣管嘅藥。嗱，類固醇咧，個個聽到就好驚嘅，尤其如果有小朋友問咧，啲阿媽梗係驚死啦。第時佢夠唔夠高啊？夠唔夠啊？威猛啊？咁樣，個個驚類固醇影響個 發育 啊。但其實個吸入個量咧係好少嘅，應該就冇問題嘅。咁啊，佢呢一個在日本呢就做過一個這樣的研究，在這一類是這個所謂叫做哮喘的其中一種咳哮喘咳我們叫做呢 是差不多 50% 的人在日本是有這樣的問題，即是不斷是啊，即是如果晚晚咳醒但又未去到衰到哮喘的地步，尤其如果那些這個小朋友嗰陣時候有個哮喘又或者鼻敏感諸如此類咧，佢哋呢一啲咧就特別容易有呢一個問題嘅， 係 專係夜晚咳。原來咧係喺凡親係有哮喘咧，係有個發炎咧，就係有啲所謂嗜酸性嘅細胞eosinophil 咧，就喺氣管嗰度。令到气管收缩的。以前呢我哋话哮喘呢就闻一啲气，好多人都知噶。 系 啊 蓝色嗰啲， 有知系啊系啦。 系啦，可以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一次。但系呢个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咁理想啊。如果你净系用呢一挺旧款呢一啲就咁吸去放松气管嗰啲咧，可能令呢个问题咧就更加麻烦，更加严重。如果呢加埋一个喺呢个放松气管嘅药啊，同埋一个类固醇一齐嗰啲咧，唔使好多嘅，系好低量度嘅类固醇啦，咁非常好嘅，好快脆就控制到呢个情况。咁啊，你知道咳系好辛苦噶嘛，尤其夜晚咳啊咁样。如果你真系可以控制到咧，呢、這个咧就非常好啦。咁呢个好处系乜嘢呢？等时佢个人舒缓咗好多。等时呢佢喺呢个就算喺所谓普通门诊啊诸如此类啊都可以医到呢样嘢。咁所以专系呢呢、這个咁样嘅医法呢就最好呢系最好为嗰啲年青人啊呢、這个所谓年纪大啲嘅人咧，就系、是、有呢个好好处噶啦。 咁我想请教一下个类固醇系点样样配合到落去噶？佢都系一个好似气体咁嘅状态噶， 一齐噶，夹埋一齐咁嘅样噶。 系、 哦、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就要注意啦。如果你系真系哮喘嘅话咧、哦，譬如你好多时候喺呢个面包铺做嘢， 哦， 嗱呢个系又系即系所谓職業性的哮喘的要注意，為什麼呢？因為那些 yeast 哦，那些酵母 那些會令到、 哦 又或者在這個實驗室做事那些實驗室那些動物尤其另外呢是醫護人員那些橡膠手套在整車那些噴出來噴油那些這樣這些都是可以令到一個人有哮喘所以特別在這些行業要特別小心 的。各位如果真的從事這些行業的話要留意一下自己睡覺點零鐘又會不會咳多一點先。 是啊。 謝謝小榮。 不用不用。 今日是2023年7月25号星期二，今日这一日很特别，转啊转啊转，是什么日子呢？是旋转木马日啊。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I know he no friendly, this is me. Are you, are you? 有旋转木马呢一日呢？原来就是为了纪念有旋转木马的出现。咁喺呢一日有啲乜嘢可以庆祝噶？如果你可以去到游乐场嗰度玩下就当然好啦。如果去唔到游乐场嘅话，都可以落去公园嗰度玩一阵，垂下个滑梯，荡下个千秋，又或者可以睇下一啲有关旋转木马嘅音乐剧，又或者电影咁样。计我话有呢一日嘅出现，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喺现实生活中揾翻自己嘅童心，除咗可以坐下旋转木马落下公园玩咁样之外。拿一啲细个嘅相出嚟睇下，同朋友又或者屋企人分享一下细个一啲喺游乐场有趣嘅经验，我觉得都唔错喎。 系咩？今日系旋转木马日啊！原来咁啊，大家揾翻一样嘢出嚟啦。就係個童真啦吓，咁啊除咗童真呢仲要搵防晒，今日都熱熱地同埋晒晒地啦。30度嘅氣溫，相對濕度 71%，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9:10啦吓，咁啊，美股上扬啦，兴奋嘅心情咧，个主持人都揿错一掣，唔好意思啦吓，咁啊，睇翻啦，道指琴日有得升啊，升18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点啊，咁琴日咧主席开完会咧，释出利好嘅。市场嘅气氛啦，咁啊睇嚟咧都会有机会啊，国家咧加大力度啊，救一救个经济咁啊。港股嘅 ADR 咧大升423点啊，贴市啲啦。睇翻咧新加坡方面啊，个港股期指咧暂时高水460点嘅。咁啊，琴日咧港股啊跌咗407点啦。今日咧如果一开始啊升翻460点咧，咁啊叫做失而复得噶咯。咁啊，港股可唔可以咧上翻19000点楼上啦？至咧有机会咧再升到去啲高啲嘅水平咧，睇嚟散户股民咧今日就要留心睇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在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消失的地图环节入边咧，继续邀请到啊旅游博客新年喺度嘅，早晨新年， 早晨啊， 系啦，今日新年咧都终于咧就暂时翻嚟香港歇一歇脚先，即系做翻一只有脚嘅雀仔，唔使飞住，系啦，因为之前咧其实新年都有同我哋讲过，咁佢就喺加拿大嘅东部，系啦，咁啊玩咗一转嘅。咁亦都去咗啲特別嘅地方，譬如有原來食嗰啲叫炸魚薯條，原來當地嗰啲雪魚咧好出名嘅， 係啦係啦，雪魚好出名，係啦，個紐芬蘭省咯， 個紐芬蘭省 係啦， 係啊，咁佢除咗食有呢一個嘅炸雪魚之外咧，仲有啲咩特別都幾值得推介呢個紐芬蘭省嗰度去俾大家玩？ 繼續講食係嘛？喂，有 食有得玩都得， 哦，咁繼續講埋個食先， 好啊， 有嘢好特別嘅， 係， 咁叫做 Moose Burger。你唔好誤會係綠色嗰間嘅，唔係綠色嗰間， 唔係嗰個品牌， 唔係嗰個品牌，係係一隻動物嚟嘅， 係哦， 叫做乜乜鹿咧？我突然間醒唔起個中文。總之嗰只鹿咧係鹿科裡面最大嗰只鹿。 哦，即係加拿大嘅， 加拿大嘅鹿 鹿嚟， 鹿嚟嘅咁 生物 成架車咁大都得 嘅。 即成架細車都得咁大，啲只角咧係好大嘅。 咦？好似大概知你講邊一種， 係啦， 因為有啲。 因為我睇嗰啲動物書咧，睇好多動物書，咁有啲動物書到嗰度講到有啲鹿咧好大，那個角咧特別有角啊， 角 啊好誇張噶嘛， 好誇張噶嘛係啊， 即係成個巨型珊瑚黐喺個頭上邊。 係啦，用珊瑚嚟用啱啊，成個珊瑚。咁同埋你揸車咧嗰時，即係當地人都叫你小心啲啦。你夜晚揸車，你遇到佢咧，你都要小心啲、啊。即係你撞落佢度咧係你傷嘅。 係、 啊、如果你可能即係網上好多片都係嘅，即係你遇到佢咧，佢可以將成架車咁樣撞凹咗。 係因為佢第一個身體好。好强壮啦！第二佢嗰个角咧， 个角真系好劲啊！ 真系好劲， 系啊！ 咁佢就可大家可以想象佢一只细 size 嘅大笨象，得唔得？因为我有见过一啲照片，佢真系好大只噶、 哦，真系好大只，系啊！咁都即系佢都系即系即系咁啱我坐飞机坐隔篱嗰个系当地人嚟嘅，吓咁佢就同我讲话小心啲啦，揸车你会遇到好多嘅，同埋咧嗰个咧佢话个数目咧系多过人嘅， 系 咁夸张， 哇！ 咁、个人口嗰度咧其实系好少人，因为几十万人咯 check 咗系五十几万人口嘅啫，成、个省。 咁但系嗰只鹿就多过人、哦， 多过人、哦，咁、哦、咁庆幸我就即系揸车嗰时就未遇上， 系 就系咯。 咁你除咗揸你即系成个 trip 入边你都冇见到佢嘅， 冇见到，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頭先係講食喎， 係啊係啊， 講呢隻鹿係原來係佢哋係食嘅， 食㗎， 食得嘅，因為呢、這個即係唔係話瀕危絕種咁嘅問題，係啊，咁嗰度啲餐廳有呢種嘅Moose Burger 啦， 係即係用呢隻鹿佢哋做嗰個嘅 鹿肉 漢堡， 漢堡係啦係啦，咁樣 你有食過 啊？食過下啦，咁就其實就冇乜特別的， 即係同牛肉應該差唔多啦。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我覺得呢個比較特別啲嘅。 咁啊食都幾好。其實 burger 我自己都幾中意食嘅，特別喺一啲西方國家啦，因為佢哋本身食物文化咧、飲食文化都係會食漢堡包比較常多嘅。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由細到大我都中意食漢堡包嘅。咁但係鹿肉嘅漢堡包我就未食過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佢除咗鹿肉漢堡包，會唔會譬如你上次講過嗰個咪鱈魚嘅？鱈魚有冇呢個做漢堡包啊？ 梗係有啦， 我有嘅 咩形式嘅狀態我都食勻㗎啦， 係 爭未爭食嘅啫， 即係鱈魚漢堡包又有，鹿肉嘅漢堡包又咁，當然正常，譬如牛肉嘅漢堡包佢哋都有啦， 冇錯，係啦係啦， 啊都幾特別喎、啊， 嗯，咁係咯，呢、這個就第一次見嘅，我哋講完食嘅咯，可以講， 係啊係，開檔玩啦，係啊， 可以講玩啦，咁嗰度咧就因為個地方太大啦，一定要租車啦，咁、因為我 check 過諗住即係一個人去咧，咁要慳啲錢咧，即係諗下公共交通工具又冇咧，係冇嘅， 冇㗎， 冇嘅，係啦。諗住租嗰啲U 字頭嗰啲咁樣啦，哇哇都貴過張機票嘅，唔得喎，咁啊算啦，一定要租車啦，係啦係啦，咁因為去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都至少一個幾鐘頭車啊， 即係自己揸嘅話都係個幾鐘頭， 係幾個鐘頭車啊，咁因為 即係成50公里嘅咯喎， 總共揸咗1000公里啦，總之成個 係咯，咁你通常你50公里就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嘅話，50公里就通常係可以撐佢一個鐘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哇！你揸咗好耐喎， 都揸好耐啦， 係咯 嚇。咁因為我去到一個聖約翰港啦，咁聖約翰港之後我就去往北部去玩嘅豆芬蘭省嗰度。咁、北部嘅一個咁特別一個地方咧，因為嗰度咧，想象下咧，即係頭先形容呢個省咧，其實係即係響北極以南啊嘛。咁、其實係好多浮冰， 浮冰係上次都提過。 係啦，咁嗰一帶咧就會多啲浮冰可以俾你見到嘅。咁其實咧會網上有個站咧，有個網站係會 check 住啲浮冰喺邊一個位嘅。咁我哋都會就上網睇佢而家喺邊一個位會多啲嘅。咁、就揸架車去嗰個位去睇啲浮冰。 哦，咦，咁好方便喎、啊！即係你諗唔係諗住收到收唔到嗰只嘅喎，你係真係可以 check 完之後就去嗰度睇嗰個浮冰嘅。 係啦係啦，咁嗰啲資訊邊度嚟咧？其實都係大家啲網民啫，即係可能我去到咧，我都見到啦，我都影翻幅相，即係報告翻，喂、新嘅浮冰嚟啦。 即係唔係 official 公布嘅？ 唔係 official 嘅，都係一啲網民啊或者村民嘅 啊， 好多都係當地人。 咁佢嗰啲浮冰浮冰我冇見過嚇，咁佢喐得快唔快定係點㗎？ 移动城堡咯， 哦，即系慢慢移动紧嘅，你见到佢 系，因为佢成好大座啊，成座山噶嘛，真系，系啊，咁、其实就都几震撼嘅，睇到真嘅浮冰咁近距离咧、其实佢好埋岸嘅、都几近岸嘅，咁、都一阵凉风，我真系 危险嘅嗰个感觉系， 其实系唔可以咁近，因为佢可能会 突然间又会跌落嚟， 吓、倒塌咁样噶嘛，系咯系咯。所以就因為我哋我曾經就諗住係即係參加獨木舟去靠近嘅、 啊。我有見過你好似真係參加獨木舟。 冇錯冇錯。 但你係冇靠近去啊？ 冇靠近冇靠近。咁啱嗰次獨木舟係遇唔見個浮冰係啊。 因为你冇 check 过， 系冇 check 过， 就系玩完之后点解冇嘅，跟住就开始学识咗就 check 啦。 系啦系啦，就系参完个客嗰、那个问个村民叫乜嘅，我以为周街都系咁。 哦，咁你即系参嗰个独木舟，其实亦都系当地人带住嘅，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你喺个参独木舟嘅过程入边，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睇到啲嘢啊？譬如鲸啊，特别嘅鱼类啊，咁有冇咧？ 我本来就谂住参独木舟，就谂住可以近距离接触啲鲸啊，同埋嗰个浮冰啊，系、 嗯、 因为我睇翻啲相系咁样噶嘛，应该。咁点知即系可能即系我 book 咗嗰个独木舟嗰日咧系冇咯， 系我咁冇办法咯。 咁啊参完之后唔可以近距离接触，咁喳喳临快啲就揸架车睇下去边个位，咁啊揸嗰日都揸咗两个钟头之后追踪嗰嚿冰去边度，系浮冰去边度。 咁最后就远观到嗰嚿浮冰。 系啦系啦，跟住嗰度又。見到一粒啊，跟住再過幾多，又見到幾粒咁樣係咯。 咁、見到浮冰嗰個感覺係點咧？因為嗱，我冇見過啦，香港亦都唔會見到浮冰啦。係、雪櫃嗰啲係有，咁但係你話咁大座浮冰喺個海嗰度，其實係咩心情？ 哇、哦，好靚喎！即係你睇想象下，即係藍天，跟住一個好白色嘅浮冰，跟、住再配一個海，跟住可能草，我哋喺陸上面望呢個草地，即係咩色都有曬啦，係、咯。咁啊，同埋咧就感覺上咧， 會唔會諗起刨冰啊？咁嚟冇， 感覺佢雪好雪櫃啊， 嚇， 好雪櫃啊！即係感覺咧係即係我試過即係冇浮冰嘅地方同有浮冰嘅地方咧，吹嗰陣風咧真係唔同啲 嘅，哦， 係啦，係好唔同嘅喎，真係、真係有啲開住雪櫃。即系细个开住雪柜嗰只咧， 渗啲冻风出嚟嘅感觉。 系啦，渗啲冻风系啦。咁、 哦、 我就即系如果角度，可能就另一边冇浮冰，真系又唔同啲嘅、哦。 吓、啊，臭唔臭啊？咁样，因为我有听啲人讲话，就唔系北极啦，譬如南极嘅，南美多企鹅嘅，其实去企鹅嘅地方都那个味道都几辛苦。 系 咁、如果你去呢、這、一个纽芬兰省嗰度，譬如睇呢一个浮冰。就冇乜味嘅， 冇乜味嘅，系 OK 嘅嗰个 ，OK 嘅， 系啊系啊， 哦咁都几好啊，咁啊浮冰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咁啊唔知道各位听众啊会唔会咧就一路有机会睇浮冰嘅时候，一路可以谂下点样为呢个地球出翻一分力啦、如果你浮冰越嚟越多啊，我哋睇得系开心啊，不过其实背后都系啲惨嘅嘢嚟噶吓，系啦、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拜拜， 拜拜。 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智能眼镜呢？只要你戴上它之后讲出指令，它就可以帮你遥距地操作不同的电器。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你的操作讲出来给所有人听到，好像有点尴尬。不过不紧要，原来一种新科技叫做 Echo Speech 的东西已经发明了出来了。它是由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明出来的。这种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唇部和口部动作识别最多31个无声的指令。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你只是需要静静地在口里面念出一个词或者句子，这个眼镜就可以识别到和解读到你讲了些什么了。甚至不需要你真正出声，好像读唇咁，原理就是在这一副眼镜度装着一对比铅笔和擦纸胶重要细的咪和扬声器。当你在口入面读出无声的指令的时候，眼镜就会透过扬声器发出的声波，然后由咪的接收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科学家的研究团队用了深度学习的演算法去分析这些回波的资料，从而识别到你口部的动作。这件事用在人工智能实验的话，其实是可以有 95% 的准确度。这种科技其实在未来相信会有很多的应用，例如可以帮到一些本身讲不到的人沟通，或者是一个需要保持安静或者噪音过大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用智能电话作为通讯系统。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多景点。 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罗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情面对家女子，赌斗气不少，为了稿演得熟练。 Feel 林奕匡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台前幕后》。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我哋今日又请你阿畅讲下有啲咩睇啊？有啲咩睇啊？畅， 早晨，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今日3:35有咩睇啊？ 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带嚟《同行讲温度》，咁啊嚟到呢一辑节目嘅最后一集啦。咁啊，继续都会再带大家睇下咧，喺本地社会服务有啲乜嘢新面貌嘅。咁啊，今集嘅主题咧就系企业社会责任啊。咁系咩嚟咧？就话说咧。即近年是越来越多的私人机构啊私人的企业呢就加入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个经营理念里面。意思是将一间企业呢在经营的时候呢即除了考虑怎样赚钱之外呢亦都要顾及下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包括是员工啊消费者啊甚至乎社区和环境的利益。希望可以回馈社会这样话啦。 嗯、 今集我们的节目呢就会请来一位嘉宾朋友啊叫 Serena。Serena 呢、她在大學一畢業咧，就入咗一間非常之重視呢個企業社會責任嘅公司度做嘢嘅。咁啊，佢又負責向啲員工同埋旗下嗰啲租户咧，策劃推廣環保同埋其他可持續發展嘅相關項目。咁啊，即係帶大家咧，即係用一個實際嘅例子咧，去認識下呢個企業社會責任。究竟佢哋要做啲乜嘅？佢哋點樣做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今晚要留意《同行講温度》嘅最後一集啦。 係，我哋成日都喺度諗咧，商業或者就同呢個社會責任好似有啲衝突喎。嗱，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講到啊，其實係冇衝突嘅，你係可以融入嘅，係相輔相成嘅。尤其是咧，如果係你係即係喺個社區，我每一個人都要諗下，究竟你點樣幫呢一個社區做到呢個可持續發展啊？係啦，去到8:00啦，係咪有醫生與你呢？ 冇错啊！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啦，带大家认识喺香港嘅一啲重量级嘅医生、医疗界嘅朋友啊！咁啊，今集咧主角咧就系陈友海医生。咁啊，陈友海医生咧，佢本身系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嘅讲座教授嚟嘅。咁啊，陈医生咧，即系从医咧喺呢个精神科度咧，从医同埋研究咗几十年噶啦。咁啊，佢好。深深咁明白啊，即係呢個精神困擾嘅人咧，即係除咗受到呢個病本身嘅煎熬咧，亦都因為社會上面好多歧視同埋標籤咧，影響佢哋即係窒礙咗佢哋嘅求醫進度。咁所以啊，陳醫生咧就覺得啦，佢要投身喺呢個公眾教育同埋推動呢個政策改變，希望咧好多嘅病患者咧得到更加適切嘅治療。咁啊，想知啊，陳醫生咧？即係喺呢一方面有啲乜嘢貢獻咧？咁啊，今晚8:00，醫生與你會帶俾大家呢個醫學人陳友海醫生嘅上集啊。咁啊，下集咧就下個禮拜二會送上俾大家嘅。 嗯，近年都好似好多人對於精神病或者即係精神病人啦，有少少誤解嘅，即係譬如話佢哋好似好危險啊，或者係啊佢哋好似好唔穩定喎、啊、咁樣。其實我都喺度諗，如果精神病人咁樣都知道社會對佢個印象，其實佢哋都覺得幾孤獨嘅喎，係嘛？ 系啊，应该都系几，即系一方面要求医啦，另一方面要背负呢啲压力咧，真系唔好受啊。 系啊，咁所以睇完之后咧，希望大家即系对于精神病人咧，系解开咗个误解啊，都系一起码关心佢多啲。去到10:30啦，系咪有回顾与前瞻？咦，最后一集、 啊。冇错啊，咁啊，回顾与前瞻咧，今集同大家回顾同埋前瞻啲乜嘢咧？就系、是、科技日常啊，咁啊，讲紧乜咧？即系话说嗰啲。无人驾驶啊、智能电话啊、人工智能啊，甚至乎机械人啊，呢啲咁嘅科技咧，其实已经渗透咗喺我哋生活 每一个方面噶啦。咁啊，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咧最新嘅我哋嘅日常科技啊，即系讲紧唔系我哋玩嗰啲电话啊、电脑嗰啲日常科技咁简单。讲紧啲乜嘢咧？俾几个例子大家。其实第一样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机械外骨骼系咩嚟咧？ 系咯，咩嚟噶？ 佢好似一件背心咁样嘅，有隻手袖嘅。咁你孭咗上身，戴埋个手袖之后咧，你就变成好似着咗一个机械人咁样啦。你变得力大如牛，你可以搬好重好重嘅嘢，但系着上身嘅。 咁你咪可以着佢嚟即系做重力嗰啲，即系搬货嗰啲咯。 系啊，即系你唔使靠机械人，因为咁样你再仔细啲，系你个人用你真系嗰双手捧起一个你平时负荷唔到嘅重量。即 系 听嚟好似科幻片咁啊，但系发明咗噶啦。咁另外有一本亦都系好 amazing 嘅发明系咩咧？智能衣服，听落好似哆啦 A 梦。 系啊， 咁系做乜嘅咧？呢个智能衣服就系佢件衫本身咧系件恤衫嚟嘅，就系可以储存呢啲数据。咁你扫下只手袖咧，就可以开门锁啊等等嘅。一件衫里面系可能佢有啲晶片或者有啲电，甚至乎一部微型电脑喺里面，咁佢可以操作到好多样嘢嘅。咁想认识多啲呢一啲日常科技最新嘅科技系啲乜咧？咁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回顾与前瞻啊吓！ 哇，原来而家科技发展咁快噶！ 系啊，大家开下眼界啊！真系， 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发明咗咁多嘢。之前咧都有啲人讲过话，可能上几辈嘅人一生入边只系见过一场科技革命，我哋可能睇系见到十次噶嘛。 系咧，即系谂翻转头，智能电话其实发明咗可能十年左右嘅。 系、啊，但系而家已经好进步噶咯。系啊，最后一集啦，啊有啲唔舍得添。 唔紧要啦，我哋好节目会继续有嘅，下个礼拜我再介绍俾大家。 好，今日唔该晒你啊，昌，我哋下次再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隧昨日是实施易通行的首个工作日，运输署表示整体交通大致畅顺。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昨日早上试行过红隧，由红磡往湾仔用了大约六至七分钟过海，较平日快。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使用红隧的车流量多，相信暂时不会因为实施易通行而令到行车更加畅顺或者更快，但相信可以减少因为要切线而发生碰撞的机会。有昨日朝早使用红隧过海的听众致电节目表示，车龙同平日差不多，由塞车位置到成功过海大约20分钟，较平日快3至4分钟，不是快很多，但是车辆不用再抢住切线。亦都有听众说，有车辆因为不适应而收慢，但是感觉整体行车比平日好。新一期居屋昨日开始派发申请表，下个星期一起接受申请。近期推出六个屋苑，共9154伙。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柯创胜表示，六个屋苑其中四个在市区，分别在观塘和启德，地理位置优越，认为项目有吸引力。柯创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今次推出的单位是不是有较多纳米盘或者开放式单位，他说面积最小的单位近300呎，价钱亦都让市民可以上到车，认为项目已经回应了社会要求。四个在市区的项目包括三个在观塘安达臣发展区。柯创胜说，担心当这三个项目的市民都入伙，会对当区交通构成压力，他期望政府尽快完善规划。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 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伊关系，将会继续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方捍卫国家安全的努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伊朗的内政。中方願意就落實中伊全面合作計劃和伊方加強對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幫助伊方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艾哈麥迪安表示，希望雙方加強對話溝通，挖掘合作潛力，深化共建「一帶一路」等領域合作。伊方重視金磚合作，願意通過金磚之友等的方式繼續參與這個進程。北韓深夜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在深夜探測到北韓從平壤附近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導彈，兩枚導彈飛行大約400公里之後落入海中，軍方現正分析導彈的型號。日本防衛省亦都指，北韓試射的兩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350至400公里，飛行高度大約100公里，並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海域。防衛省表示，正是分析北韓試射的目的，並且會繼續對北韓的警戒和監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0点，升532点，总成交金额13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0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4升13.4，阿里巴巴93.85升4.3，美团131.9升6.9，恒生中国企业67.12升2.48，快手系报62.05升3.7，龙湖集团17.74升2.96，盈富基金19.72系升5.7。全丰控股32.4跌2.5，小鹏汽车65.2系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41.34，瑞士法郎0.869，加元1.317，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2585点，系跌115点。港金报182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9美元，卖出196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有关船只机件故障嘅安排啊。咁因为咧，珀丽湾渡轮咧，来往珀丽湾至中环受到船只机件故障影响。咁现时咧部分航班咧系改经巴士营运嘅。咁现时咧珀丽湾至中环喺9:40，中环至珀丽湾上午10:10的航班是会改经巴士营运的。路面方面呢，隧道方面的情况，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之前管道里面的快线呢曾经是有意外事故，咁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不过呢而家九龙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到擎天半岛嘅。西隧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多车啦，龙尾到擎天半岛。港岛高士威道去北角之前喺铜锣环道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㗎。 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啊只系繁忙少少啫。仲有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喺呢个新蒲岗启新道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晒场，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油丽村。新界方面咧，而家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咁啊左转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谂过噶啦，都系你翻去先。 点解啊？件事唔系解决咗啦咩？ 我而家有一个大胆嘅谂法。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啦，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想带埋他们回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爱一世。家书选举， 我记得我哋当初因为女女嘅教育闹咗一场大交，我哋两个闹交，你不嬲都系嗰一个会主动让步嘅人，但系嗰一次你一反常态地坚持己见啊，令到我一时间好唔习惯。小朋友对大人嘅情绪变化好敏感，就突然间喊住咁同我讲。 想知道呢封家书讲啲乜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嘅《咩电康康》啦。 想说基本法， 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会有普通话版，用唔同语言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大家好，我是林瑞敏，我拍下这个新的税务中心，见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欣欣向荣，对此基本法功不可没。 想说基本法普通话版，逢星期二五下午1:0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继续回到嚟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嘅早上啦吓、 啊， 好咁啊，30度嘅气温，咁啊见到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唔知道电话旁边系边一位听众咧？ 秀丽 ，Hello， 秀丽， 早晨， 食咗早餐未？ 食咗啦，饮最紧要饮水先，最紧要就 哇， 系、 啊，声如其名， 你好 啊， 啊，你好啊，秀丽， 你好， 你好，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啊？ 是主要是点唱俾即係七月生日嗰啲七月之星嘅。 嗯，好啊，好，请讲。 咁呢就当中呢就有教会嘅重拍组嘅阿口刚啦 ,William 啦，阿海怡Bonnie 啊。 嗯。 咁就啊 朱敏红啊，朱 Sir 啦，咁、 嗯、 就阿、郑白武、何燕群女士，咁系即系特别系阿郑白武啦，因为咧佢嚟紧系7月27日咧就生日， 后日喎、 啊，系啊，过两日咋。 所以好感謝你哋接通電話。 唔好咁講，多謝你幫襯我哋嘅熱線 啊！好開心啊，能夠接通咗電話，咁即係當中咧都其實咧就仲有我仔仔都係七月之星嘅。 仔仔幾時啊？仔仔？ 佢係早少少嘅，19號。 十九號咁啊，過咗生日喎，仔仔你點同佢慶祝啊？ 同佢食饭咯， 食饭 一餐饭。 而家仲会唔会送礼物噶？其实仔仔咁生日 都会嘅。如果见到有啲合适嘅嘢，都送俾佢啦。 吓， 咁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即系当中咁可以，譬如我哋喺重拍组，咁我哋会翻教会噶嘛。 系、 咁就同啊即系嗰啲即系生日嘅，譬如好似阿。郑伯母咁啊，提早同佢庆祝咯，因为即系礼拜日嗰日咁啊，已经同佢庆祝啦。咁啊，有时见到有啲合适嘅小礼物啊，咁就唔一定系生日先至送嘅。 哦，咁啊啱啦， 好 sweet 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见到行过街见到啊，好似呢个水樽佢最近烂咗，你又买翻个新水樽俾佢， 系啊，咁即系 贴心啲。 系即系会觉得系都系佢可以适合佢用嘅，咁、都即系好即系能够有呢样嘢，都系我觉得我系好有福气。 系啊，能够 系啊系啊系啊，开心嘅。咁接触佢哋咧，亦都系好开心，因为佢哋同佢哋倾偈咧，佢哋将佢自己嘅经验啊，佢嘅经历咧，同我哋倾咧，我觉得好受惠啊，好开心嘅。咁所以特别即系祝佢哋咧各人咧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因为其实咧当中咧即系随着年纪咧多多少少身体都有啲小毛病。咁所以咧都即系有时就。即系血压高啊，或者有啲系个心系有少少唔系咁舒服嘅， 胆固醇啊，咁啲三高啊，明嘅明嘅明嘅， 咁所以都即系喺呢度咧，祝愿佢哋咁多位老友记哥哥姐姐咧，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系 每时每刻咧，每日都系开开心心咁过， 要咁我都祝阿秀丽你自己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好唔好啊？ 多谢小白， 系啊， 永远好多谢你。 哎呀，太客气啦！咁希望最紧要咧就系你同你身边嘅每一位朋友生日咧，有阵时系嘅，特登去谂啲生日礼物咧，反而冇咁好。啊，平时都留意开佢嗰种嘅甜蜜咧，就喺秀丽今个电话上边咧，我哋就好好地感受得到啦。咁啊，所以喺呢个时候都啊，系咪仲有嘢想讲啊？ 多谢你哋啊，都真系95年啦，我哋港台咁就都系收听率节节上升。 多谢你，多谢你，咁你都要继续支持住神光第一线、啊。 哦，一定一定。 好，咁啊， 多谢你， 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又再讲过咯，秀丽。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哋，好， 多谢晒你电话，拜 拜。 拜 拜。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 着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尊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祈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一首歌来自关心妍版本，由他唱出的爱是不保留，送给听众就是秀丽和他一班的朋友听，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煮呢一个嘅餸菜系我自己其中一个咧，其实我都好喜欢食噶。 系 手撕鸡， 我都好中意食手撕鸡。 系嘛？平时你食手撕鸡你自己整咯，定系出街买先？ 我出街买。 出街买真系快靓正嘅。 系啦，都试过自己整嘅，但系咧，因为你要腌啦啲鸡， 系啊， 腌完之后你又要即系焗啦、蒸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比较麻烦。平时快咧又想食咧、我就再去买。 哦， 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一间好好食， 竟然有啲咁嘅事。 麻辣好好食。 系啊，麻辣手撕鸡我都几中意食。我食过有啲嘅铺头咧，佢哋更加。将呢个手撕鸡咧就唔系单纯麻辣啦、配合咗呢一个 wasabi、wasabi 手撕鸡，我初来第一次食嘅时候谂住嗌落 order 啦，都睇到嘅时候，诶咁古怪嘅，创新、啊，跟住试下嘅时候，诶、又唔错、啊，系啦。 咁你今日教我哋整呢个 啊？我唔系 呢个进阶版系咪啊？ 今日咧就教大家整翻一个传统嘅手撕鸡。咁啊，手撕鸡嘅做法咧，我今次咧就先要将嗰个鸡咧就蒸咗先嘅。咁但系蒸嘅时候咧，我哋攞一个嘅碗啦，攞个碗大大小小嘅碗，然后就攞嗰啲细嘅饭碗咧就倒转吸喺度先。好啦，跟住咧就攞两只嘅饿酪鸡髀，鸡髀滑啊嘛，就攞两只鸡髀咧就放喺个碗侧边嘅位置，因为你中间已经有饭碗倒转。有吸喺度啦嘛，咁你就攞两只鸡髀咧，就喺个大碗嘅侧边就放喺度先。好啦，然后咧就放喺个镬嗰度咧就蒸佢啦，嘭嘭嘭嘭蒸，大概蒸18分钟左右啦。咁啊啲鸡髀都应该会熟透噶啦。好啦，熟透咗之后咧，咁啊不过你要记住，你喺蒸呢个鸡嘅时间咧就唔系就咁蒸嘅，要先落嗰啲嘅几片姜啦，跟住再放啲红枣啊、枸杞啊，跟住就隔水唔系隔水系啦，隔水蒸18分钟。 即系摆埋啲鸡面嘅， 摆埋落嗰个鸡面个鸡髀上面嗰度。好啦，咁蒸完之后咁你梗系攞咗只鸡啦，咁啊攞走嗰啲材料啦，头先嗰啲红枣嗰啲咧就用完噶啦，即系 系得嘅， 系啦，咁你就咪有个碗即系倒住吸住咗喺度嘅， 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将个碗拎高佢， 嗯， 你就发觉咧喺你个大嘅碗装住咁多材料，同埋呢个鸡髀嗰个大碗入边咧已经。盛载咗好多嘅鸡油喺度啦， 啊，精华， 冇错啦，呢个咧就系精华嚟嘅，咁啊精华一阵间咧就要用噶啦，所以要备用啊吓， 嗯， 好啦，咁呢个鸡髀由热嗰个镬攞出嚟嘅时候咧睇热，咁啊准备定一盘嘅冷水， 系 泼人嗰啲，跟住咧就将呢个 有冰就加落去啦，再冻啲咁， 哇咁绝， 唔系 攞冷水泼人，你仲要加冰吓， 我攞嚟系冷冻只鸡髀， 哦好啦，咁咧。啱嘅，即係有少少冰嘅话可以令到个肉呢啊佢一阵间食嘅时候更加弹牙，更加滑啊， 嗯， 好啦，咁你就攞一盆水，學下 Vicky 话斋，我加少少冰落去，令到佢冰镇咗佢一下先。冰镇呢俾佢浸几分钟，其实都已经好足够啦，咁当佢五分钟啦。咁你嗰个鸡油头先提过啦，就唔好倒啦。咁另外啦，你就要将头先个鸡油呢就准备定，然后就再攞多一个咧，就新嘅可以一阵捞鸡嗰个盘啊。 嗯， 好啦，你又放蒜头啦，放我自己就中意辣椒啦。 系， 咁辣唔辣就大家自便啦。 系个人口味。 系啦，我就落多少少嘅，跟住再落多少少咧，就系柠檬，我就攞柠檬，黄色嗰只柠檬，咁啊将佢切片再开四。咁啊，抌埋落去， 攞啲青柠片得唔得咧？ 都可以，都可以。咁，有啲朋友就中意芫茜嘅咧，就可以落大量啦。咁，我咧就走嘅，咁但我就会加翻少少葱花落去，冇错啦。咁加咗呢个葱花落去之后，就再加少少嘅糖啦，少少盐啊，再落啲生抽，咁，有少少嘅色啊，望起上嚟靓啲。 嗯， 好啦，跟住咧就重中之重咧，就系将头先嗰个鸡油倒埋落去。 哇！ 然后捞。先捞咗呢一个汁咧，令到佢已经成为咗个靓汁先。 系 好啦，跟住你嗰个手撕鸡咧，即系你个鸡髀要拎五分钟，要拎上嚟噶咯。 嗯， 撕，将佢撕开佢啦。 系， 然后咧就先再放落第二个碗嗰度先。咁，啊，去埋骨噶啦。咁嗰啲筋嗰啲咧，你就适随转变啦吓。一定中意抡下佢嘅，咁你自己就慢慢抡啦。好啦，跟住就系将头先嗰个汁咧捞好咗嘅汁倒上去。 哇！ 再将佢捞啊！然后就大家捞到风山水起啊，跟住咧就食得噶啦。呢个手撕鸡咧，其实做法你听落去咧，最主要都系难嘅话咧，就 系 头嗰十八分钟，因为就系蒸嗰个鸡髀嘅时候，系要用呢十八分钟嘅啫。 我惊过熟咯， 唔会嘅， 唔会 过熟，你 宁愿佢熟系咪啊？ 有闹钟噶嘛呢个世界 系咪有阵时啲鸡髀咧有大有细啊？即系呢一样嘢系令我自己唔喜欢做嘅，就系，是，我觉得我会浪费咗只鸡髀， 所以就要冰镇佢啦。咁，你惊譬如有啲生得滞嘅，你蒸熟多少少，但系放落去嗰个冰水嗰度咧，咁啊令到佢保持住嗰个弹性，咁， 哦， 你就可以自己整噶啦。嗱，你可能落街买十分钟啦，咁，其实呢个咧，我估最多都系二十几分钟，可能23分钟，计埋你捞嗰啲豉油，咁多几分钟咧。咁应该好快脆就可以整到，咁只要屋企买定啲鸡髀嘅话咧，随时随地都可以食到好味嘅手撕鸡啦！ 我的享乐时代。 啱啱讲完手撕鸡，我啲口水系咁分泌出嚟，啊。 哇！我就肚饿添啦，手撕鸡啲咁好食嘅嘢，我好中意食啊， 无限食啊！手撕鸡依家咧有间连锁嘅手撕鸡铺嘅， 哦系， 虽然咧佢啊整到，其实我自己觉得整到有啲咸嘅，但系送饭还可以， 系 佢就预咗你送饭， 佢一盒咧全只鸡咧80几-90蚊， 都真系哇！ 我平时买开嗰啲， 佢仲系例牌嚟，唔系一只鸡，例牌嚟噶， 系例牌嚟噶，好似系例牌啊，系啊，追到。希望 赤啊，赤啊！ 希望政府啊派咗啲消费券啦，2000蚊应该唔够使啊， 系啊， 再加码系咪啊？ 再加码啦， 食多啲手撕 鸡，唔系啊， 最好20000啦。 我想讲几廿蚊嗰啲炸鸡都贵啊， 去哦， 几十蚊嗰啲。 你食嗰啲韩国餐嗰啲炸鸡咧，其实 夸张 系啊，嗰啲你买一碟嘅话咧，就算你譬如尖沙咀韩国街嗰啲地方，你一盘都可能50蚊 啊。系 啊，我琴日先食完炸鸡。 系咩？ 黄金炸鸡啊，咸蛋黄 哦，几正喎！邪恶嘅首选。 我觉得咸蛋黄咧送呢啲炸嘅嘢咧，我都觉得系几无敌嘅。 你有 quota 嘛？你有 quota 嘛？ 系啊， 都唔系继续做运动嘅。 咸蛋黄炸大头虾又系好食， 系啊，就黄金虾， 黄金虾， 即系呢啲都我觉得一流啊。 哇，咸掂喎，今晚 唔使黄金虾啦， 谂大咗个头添。 唔使黄金虾，唔使黄金鸡啊，黄金我都中意就咁单单黄金我都 都中意， 分啲俾我得唔得？ 單單係黃金我都中意啦，真係。 我都中意啊！等我要跟阿歐哥學下嘢先。 喂， 唔 講翻你嗰啲啦，不如講翻你嗰啲嘢啦，不如好嗎？ 其實咧，即係講開飲飲食食啦，即係扮靚咧，大家都應該有扮靚噶啦，係咪？我想問啊，大家細細個。剪头发有冇屋企人系帮你剪头发噶？ 哦，而家我屋企人帮我个仔剪头发，系啦，咪攞个碗吸上。 点解你唔操刀咧？嗱，我又有少少兴趣啦。 我咧， 你话晒都系男士，你觉得男人剪男人头应该会靓啲，系嘛？ 个 point 嚟啦，你知道我细仔其实长头发噶，佢长头发就原因就系我唔中意剪。而我觉得佢 carry 到长头发，因为有多人问佢，喂，哇，佢仔嚟噶，佢女嚟噶，我都不其然会讲一句。郑伊健都长头发啦，啲人就会话系 咁啱嘅。 不过而家系多咗好多男小朋友，即系男仔 B B 咧，好多会帮佢留长头发啦，又电挛头发啦， 电挛头发犀利， 系阿 K 啊，阿聪啊，嗰小朋友咪系咯。我唔知系佢天生定系点，应该唔系天生，应该都系。 我觉得系有少少 整 过 嘅，会 夹咯， 系啊，会整少少嘅。 因为我细细个咧，其实都有俾屋企人剪头发嘅，系啦，细细个又觉得冇乜嘢嘅，爸爸帮我剪咯，妈咪帮我剪咯，咁啊爷爷帮我剪咯。咁点解我会突然之间讲剪头发咧？就系我啱啱咧就系见到我表姐帮佢个女女。剪咗头发吓 点啊？ 啲刀工咧 OK 嘅，但系当你大大下咧， 刀工你用刀工嚟形容， 教 剪 工 系教剪嚟噶，你用刀 教剪工 系啦，即系剪工啦，应该用剪工啦。 你个脑入边有剪刀两个字嘅，我帮你解说啦， 剪刀工。 咁你又想试下啦？揾你屋企人嚟做一个临摹啦。 佢识宠物美容噶。 是啊，我识帮狗狗剪。 我突然之间想返你呢样嘢喎。 你有冇试过帮身边人剪啊？ 直头应该帮你丈夫剪啦。 因 为 我见到 你丈夫俾你剪先。 冇喎，我帮妈咪剪过。唔係，我丈夫有，但係我係用嗰啲铲。 哦。 係啦，用铲嚟到去整过嘅。 你老公都几锡你。 係啊，你老公好爱你，我只能同你讲。 我妈咪都喺我小学嘅时候定唔知中学呢，我妈咪试过有一次剪头发，然之后呢佢就话你敢唔敢帮我剪啊。跟住我就真系剪，跟住我想话我系剪到唔靓嘅，但我妈咪话 O K 啊，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你妈咪靓啊嘛，本身林明晶咁样点剪都靓噶，系咪先？ 好啦，咁我 未见过佢唔靓， 我而家即刻打俾我妈咪，你敢唔敢再俾我帮佢剪？ 系啊， 你又试下叫个仔仔帮你剪啦，小白。 我唔够爱佢啊！ 你唔够爱佢，咁你帮佢剪啦。 好，转头风声发布人，拜拜。